好啦，咁啊，依家咧就轮到我同阿北打咧就录讲嘅书展啊。 冇错啊，今届2018年书展啊，系嘛？喂，今年啊特别啲啊，多咗个乜鬼运动及休闲区喎，喺五楼系嘛？ 系啊，好啊，唔知算系奇怪定搞嘢啦。咁啊，嗰度就都诶，但我又觉得都 OK 嘅，特别嘅。咁但系同书展就好似唔系好夹吓。行到攰晒，行到攰晒，仲上去运动咁样吓， 冇错冇错， 怪怪地啊。 不过佢啊都聪明嘅，第一佢系引咗咧，佢个 food court 咧就摆咗上上面。 冇错。 咁啊，理论上系啦，你想平食咧，即系你知不嬲书展一楼三楼中间有自助餐啦，另外有间 coffee shop 啊贵到爆噶嘛，咁啊自助餐系200蚊位嘅，咁啊另外有爆谷棉花糖卖嘅，咁啊除咗食呢啲之外。以往個 food court 曾經擺過喺一樓最盡嗰個位置，咁而家嗰個位置都做埋啦，冇啦，咁就直接就引你上五樓。咁即係理論上，如果你就算唔行嗰個運動休閒區咧，咁啊直接上去，如果要食嘢都係要上五樓，咁啊叫做用個 food court 引你啲人上去咯。咁同埋我見佢個定位咧，上面似運動休閒區咧，出即係都多啲小朋友嘢嘅，就好似如果你話啊想一家大細嚟，阿爸行下書，咁阿媽湊住個小朋友冇咩搞咧，即係除咗三樓兒童天地啦，咁啊去嗰度多人啦，咁啊上五樓都係一個不錯嘅選擇，係嘛？ 係啦，咁我覺得佢呢個五樓嗰度咧啲嘢食係真係平少少嘅相對，因為就算咧你喺樓下咧除咗你啱啱講嗰啲地方之外咧，其實佢仲有啲喺側邊咧，即係一頭通常喺最你一入場行到盡嗰個位咧，都會有啲小食啊，或者係啲嘢飲啊嗰啲，咁嗰啲都相對貴嘅。咁但係如果你上到五樓嗰啲咧，就真係可以平平地，同埋有得坐低喺度食啊，最重要係呢樣啊。 冇錯，同埋好大。 係啦，開咗成個 area 半個窩啊，我估 係啊，係 啊， 係 啦。 咁啊，嗰度都 OK 嘅，舒服嘅， 同埋有凳坐咯，即係變咗你有行到攰咧，係啦，你上去當氣下，冇錯冇錯。咁而五樓特別咧，即係先書嗰啲，我陣間重點講啦。想特別，我見佢有個攀石牆， 係 咁就真係揾啲鐵支架 set 到幾高，咁我估都有十幾米高。咁就真係貨大人或者叫中童啦，我諗佢太細嘅就未必得嘅。咁上到去就攀完石上面仲有掣撳，咁我又可以停咗嗰個攀談描述咁樣，咁幾過癮，都有收錢嘅，係啦， 哦、 有個收錢玩咁嘅嘢，係啦。 哦，我唔知要收錢啦，我見人哋玩咋，咁 除咗呢 樣 小朋友陪， 係啊，除咗呢樣之外，就仲有啲咩蛙艇啊。踩單車啊，呢啲同埋有一隻好似係 VR 佬嘅，不過我就唔係好記得玩咩嘢。 嗰、那個就其實就 VR 佬撚 AR， 其實就都係入錢玩，收錢玩。咁佢係 for 三個人就當紅組啦，跟住三個人就藍組。咁佢會帶個 VR 佬嘅 gear 嘅。咁後面我都見佢其實係笠住部手機嘅啫，不過佢就已經裝曬啲 apps 啦。咁你就去帶住玩得㗎啦。咁手再有一個裝置，咁可能佢 detect 到你隻手向上舉高，咁就叫儲氣，儲夠氣咧，你隻手向前伸一伸咧就會出波，咁、 哦、 就然後就咧佢個玩法就話係每人咧背後就好似咧即係呢個大紅蓮冰龍丸咁樣，即係嗰個乜鬼咩即係死神嗰個人咧，就每個人後面有五塊花瓣嘅，即係能量花瓣，咁然後你總之你個目標要射到佢哋。咁啊射曬佢五個花瓣咧，咁就輸。咁啊以 team 咧，即係紅組藍組對決限時。咁你可以擋嘅，即係你隻手擺喺胸前屈曲垂低咧，咁就會叫擋。咁你就係擋射儲氣三樣嘢做。咁你就三個人咧，一開波就三個打三個，咁你可以喐嘅，左右喐。咁然後咁我見就喺佢嘅試點就出咗個電視屏幕。咁你總之你會望到現實啦，但係就嗰啲人後面又多咗啲花瓣，同埋佢又會有個激光波射埋你，咁你又避咁樣，咁啊會玩呢個咁樣嘅 AR VR 嘢，咁我覺得幾棍嘅。如果小朋友嚟計，那個牆都唔細嘅，個牆我估都有半個籃球場咁大，即係個作戰場地，咁所以都有啲空間嘅。你嗰邊一出完波，你都有空間避啊或者擋咁樣。 我記得 係咪？係。 佢 佢嗰个位系除咗呢样嘢之外咧，咁就系咪仲有得玩射箭啊嘛？玩个攻防战系咪啊？ 系啊，冇错。 系啊，因为我上去见嗰阵时咧，就反而见唔到有人玩你啱啱讲个 A R 佬嘅，就反而喺度射箭嘅。 嗰个系咪弓箭战啊？即系实体噶嘛？系嘛？ 系啊系啊，真系射嘅。 系咯， 系啊。 都射咯，即係有嚿嘢，但係就前面嗰嚿嘢唔會刉到人噶嘛，即係純粹打 槍， 係啊，嗰個弓箭戰咯。咁所以佢都食翻少少有啲即係運動嘅主題入邊。係。 係啊。咁我覺得都有趣嘅，係啦。 係咯，你當小朋友行得咯。咁同埋佢又聰明地將個日本館咧擺上去。 係。 咁啊引咗啲係啦青少年朋友。咁其實上面就冇乜特別。 係咯。咁 我都係每個。 唔係咁多嘢睇啫。 系啊，同埋佢同书冇关嘛，佢 系 sell 紧日本 即系 唔同， 我见到好似系，系真系唔好难夹。 但系佢入边有一部就佢有叫回顾细田守嘅出个动影入边嘅场景，咁佢有啲咧个即系个 blog 咧就会有个电影嘅剧照啦，就论翻现实嗰个地区嘅位置嗰张相。咁就叫做好似 sell 緊你去日本就可以去嗰個打卡咁，咁佢都運到又有係喎，有細田守又有怪物王子，又有佢嚟緊未來的未來啦，重點 sell 啦，即係嚟緊上係怪物之子未來的未來，跟住狼子咩狼子咩雪啦，因為我而家冇維基查到咩狼子，係啊，跟住仲有套嘅，就應該係咪？唔記得啦，總之四套咁樣咯。我其實有影相嘅，稍後我擺翻上群組。係、 okay. 啊，係啊，咁樣咁啊，叫回顧咗呢、這個。 哦，都係細田守嘅， 係全部細田守， okay. 即係重點 highlight 咁樣。咁另外佢有，我見佢有日版未來的未來嘅電影劇照嘅書賣咁啊，係、 okay. 啦，即係都有少量書賣就帶日文咯，係日文版。 不過呢套嘢個重點都係喺呢個一開始嘅呢、這個 Eva 嘅嚇第四集嗰、那個。預告啊，係啊，大家都係睇呢樣， 係啊，2020 就麻麻地嚇，好似 係啊，咁嗰套就擺上群組啦，即係嗰只唔知視圖幾多號啊，即係二 G 視圖再加個 唔知幾多號機啊， 係有幾多號機，我都聽唔到，總之轉到頭都暈嘅，嗰一段仔嘢咁啊，我有啲麻麻地接受，我覺得有啲懶懶地咁 樣。當然大家都唔中意嘅嚇，不過係叫做完埋佢啦嚇，咁樣。 冇錯冇錯，咁咯。咁另外我就睇到五樓仲有一個松咧，就賣好多攝影器材，唔知點解。 係 有好多相機啊咁樣。 唔 係 咁佢 又有啲高速 除咗呢個之外，都有啲即係譬如行山用品嗰啲咁樣嘅，咁佢咪當埋係運動嘢咁樣咁咯，咁可能佢呢個亦都當埋係呢個。即係會唔會係啲運動攝影，又或者唔知乜乜之類呢啲咁？ 當運動攝影啦，我估係啊，即係 sport cam 嗰類嘢，矛頭嚟嘅。咁啊，會有呢、這個，咁我覺得都 OK 嘅，加咗。咁同埋佢入面都有，我啊見佢有啲 board games 啦，佢有個地鐵嘅 board games， 咁就都幾主打，幾大個面積，就喺上面就應該呢、這個就俾小朋友僆仔任玩啦。係啦，就即係會喺度行嗰個地鐵嗰個 board game。系唔使钱嘅有个就，咁啊变咗就有啲消闲嘢咯。咁我啊觉得拉松咗，好似就都叫做吸紧上面有啲人流。咁可能你礼拜六日会令到下面冇咁爆啩，我估。咁我觉得都有啲好处嘅，就唔系零嘅。同埋加上你唔使钱噶嘛，即系你书展已经包埋。咁我觉得呢个都系 good try 嘅，就 系我都觉得系。咁因为佢呢、這个啊横掂都系书展啦，咁一定有个人流喺度啦。咁我覺得多啲展係好嘅，不過就嚇、行到腳都跛呢、這個就嚇、大家自己諗諗下嚇。 因為上有得歇啊嘛， 因為我淨係行咗書展三樓五樓行曬咧，我都第二日已經隻腳係嚇翻唔到工咁滯 啊，係辛苦嘅。咁啊，咁至於你話講翻本業啊，即係我講，因為其實書展好大啦，大家都有待大家可以去發掘啦。咁我講翻我自己中意嘅先啦。咁我有幾樣嘢跑咗去第一日就買，咁因為之後就斷市嘅。咁就係阿葉偉清老師嘅，即係香港重機嗰本插圖，應該話插畫集啦。再咁啊，插畫集啊，坦白講咧，創造館就都好多貨。咁我見到等住都買，但係佢嗰個人 系啊，冇断，但系个人观个天薄就真系断咗事啊！我见就、 哦、我唔好觉眼、 啊， 真系你是、啊、你铺佢上嚟之后，我唔好觉眼系。 佢得重得創造館有得賣啫，咁、嗯、黃色咁一盒，好似你當好似微影咁上咁上下大嘅。咁原本我去嗰下都有差唔多，我估數過都分咗成八盒。咁、哦、但係咧，我禮拜第一日嘅晏晝五點都去到，已經賣剩四五盒啫。咁我就最後我掃曬嘅，因為我好多人都要，咁我幫佢一買曬，咁、哦、我最後應該由我清倉，即如果佢冇加貨的話。系啦，咁啊嗰只嘢就掹到就天博啦，咁啊天博其实一个叫铁盒嘅，系咪叫铁盒机械人啦、啊？应该咁讲，即系用传统铝，系啊铝罐式，咁但系佢正方形个 size 我估大概好似微影嗰啲车咁上下大啫，咁但系佢个玩法咧就正方形一嚿一个盒，但系揭开入边咧就有嗰个机械人嘅手。雙手、雙腳同埋個頭，同埋嗰個 黐落去噶嘛， 係啦，咁你變咗佢就有少少好似電影嘅感覺，因為你開咗盒咧，你又掹啲手手腳腳出嚟，然後佢又全部磁石嚟嘅，就會黐翻落嗰個盒度，就變咗個軀殼，咁、嗯、啊變咗就可以出個機械人，同埋你適當地喐佢，其實佢就好易行咧。你如果你揸住兩隻腳行咧，佢就隻個身會左右擺，隻手你係因為磁石噶嘛，你可以 adjust 佢啲唔同角度，咁其實擺都幾多造型嘅。 哦即係 可玩性都幾高 就唔係佢自己喐。 冇錯，咁同埋如果你有幾嚿天薄咧，你就可以將佢啲肢體撈亂玩。即係譬如你人人咁啊，黐個老夫子隻手， 因為佢都 係跟住又黐個紅白藍腳，係啦。咁我覺得個可玩性同埋嗰個即係個情懷喺度咯。咁佢今次食翻就人人搬屋嗰架黃色嗰架人人搬屋車咧，我覺得真係幾過癮。咁啊，所以變咗我第一時間啊搶去買。咁都唔貴嘅，因為街賣82蚊，咁好似書展價一嚿水嘅啫，係啦。 哦，即係平咗啲。 係啦係咁樣，係啦平啲嘅，咁啊變咗就呢個 highlight 啦，咁啊兼阿葉 Sir 就周不時都喺創造館個攤位嘅，咁啊變咗可以簽名啦，咁同埋佢哋簽名就好勁嘅，佢哋會幫你畫埋畫嘅，咁啊即係都幾堅嘅，係係啊冇錯冇錯，咁啊值得去排下，不過就可能耐啲。 嗯。 係啊，咁樣。咁仲有啲咩 h i 如果係我呢個我第一時間，咁你問我仲買啲乜啊？我啊雜崩書三聯啊，或者商務印啊，即係嗰啲又買啲工具書咯。咁但係我特別追嘅有《武道狂之師》啊，出咗第16期啊，咁就又係可以簽名啦，揾喬政夫咁樣。咁跟住就創造館就我就知如兒，即係今晚打喪屍嗰個 board game 就喺創造館啦。咁另外係啦，另外如兒自己出咗龍頭啦，有本小説啦，咁又係好值得支持啦。咁即係如果我集中都係創造館，咁創造館喺邊咧？就近住一 A 後一條巷嘅，即係行一 A 嗰邊就見到啦。係啦，都幾大間嘅，咁啊都可以反友可以過去睇睇。 嗯，好。 咁你有冇咩書推介？ 書嘅話啊，當然係呢個 STEM 少年偵探團啦嚇。咁 啊，其實佢都唔係淨係一個地方有嘅嚇。 係、啊。因為周圍都有。 係咯，我就見到至少有兩個地方有啦。咁就我冇記錯嘅話咧，就應該係喺呢個東立係啦，東立。咁。 東立有。 係啦。 跟住星島背後。其實佢諗住有間泛華做發行嘅，即係做物流發行嘅，咁、泛華都有，咁啊兩間主打，跟住另外好似側邊有啲，譬如我唔知係咪嗰啲田園啊嗰類咧，即係嗰啲樓上書屋嘅 proof 都有，咁啊係啦係啦。 OK。 咁呢個上個禮拜聽我哋節目就有多利啦，有講啦，咁啊訪問咗，咁其實係一個以 STEM 即係STEM for 咩啊？ STEM 就 for 呢個其實佢係四個英文字母組成㗎嘛，咁就係呢、這個科學同埋呢個 math 係 science 係啊 science 咁佢 T 就 technology 係啦 ，E 就 engineering，M 就 mathematics 係 啊，即係以 STEM 就以呢個叫政府牽頭嘅，佢咪叫科普教育呢個簡寫，佢就砌咗一個少年偵探團。咁啊叫 STEM 少年偵探團，咁 就 幾棍喎，因為阿多利都入萬風格， 一個角色嘅名嚟嘅，咁樣咁就有四個角色咁樣 咯。咁啊都幾型嘅，同埋佢有青少年嘅 嘅實際就應該青少年嚟嘅，咁但係佢有 Q 版， 係啊，好可愛嘅，係 個作品入邊。咁而入邊亦都係咧，佢係以好似金田一色查案就完成一啲任務，咁而又有故事，咁仲要佢靚，佢食咗好多香港情懷。咁今集其實食咗有電車軌，亦都有試過叫做解決個危機，就係個貨櫃碼頭變微波爐嘅，咁啊幾過癮嘅。 哦， 係啦係啦，咁兼中間除咗故事入面佢仲有啲解說嘅，咁啊會出翻去嗰啲 Q 嘅人物，就解說翻一啲真正嘅科學理論。咁我覺得有叫做趣味與教育並重啊嘛，我覺得幾受小朋友歡迎。係啦， 我 因為我買到侄仔都話愛得識手。 係啦，呢樣嘢。 冇錯冇錯冇錯。 至少喺香港系啦，咁同埋咧，好似话佢本书后面定之系有一啲特别嘅加页咧，就系可以睇到咧，佢即系会有啲暑期活动啊，都系同呢个 STEM 有关嘅，即系会玩啲科普嘢咁样咁。 系啊系啊，科普教育咁。 有得玩嘅吓，唔系睇嘅，净系吓咁样。 咁同埋佢特別就除咗多利畫啦，佢又揾咗即係呢個科普界 STEM Sir 去做嗰個書嗰、那個，其實因為入面佢有個角色係 STEM Sir， 即係都有嘅，佢有個大啲嘅，即係大人咁樣，但係都動漫化咗嘅角色，咁變咗佢都叫做又做咗呢本書嘅監修，即係嗰啲科學理論就由 STEM Sir 去監修，咁我覺得幾過癮，即係呢個 fusion 係。 咁啊系啊，咁啊 STEM 学员应该叫 STEM 少年侦探团，咁啊值得大家买啊，系啦，即系同埋佢系$88，但系讲紧接近200页，全彩色， 全彩啊， 系啦系啦，全彩，咁啊系啦系啦，就 OK， 入边又趣味与教育并重，咁啊又意识又正确，咁啊小朋友睇都冇所谓嘅，咁啊。咁另外就今晚打喪屍嗰個 board game 啦，咁我自己買咗嘅。咁咧，如果想玩咧，就下個禮拜個網聚就我會帶嚟一齊玩。 係啦，29號。 29號嘅網聚。係 啦。 咁至於其他書就，如果你話講翻主題咧，咁你知一樓例賽係咁啦。咁啊，一 A 最大個 proof 嘅100毛啦。咁100毛係嗰啲書啦。我就其實我就麻麻地，我唔係好知有啲咩新嘢。咁跟住就。系啊，真系好似咁，你特別再正常咯，即系我就今年買得多咗工具書嘅，即系一啲即系知識性嘅書。咁、因為平啊，佢比出邊平，咁三四本都講緊平，差唔多接近1嚿水。咁啊變咗我買一個，咁我買咗啲心理學啊，又買啲即系叫陶解心理學啊嗰類嗰啲咧，即係冇咁多字，但係又有啲理論，有啲知識教到俾大家嗰啲。咁我會集中買工具書多， 係 啦。咁但反而我咧，我開心，我買咗兩本咧，台灣出，但係喺書展有噶。佢個位置大概1E嘅，差唔多行到最尾個 corner。咁佢有一個咧，專賣一啲大本嘅動漫嘢，其實係台灣，我唔知係咪台灣發行定過嚟書展擺啦。咁佢我買咗兩本藍娘嘅圖藍，兩本都係1嚿嘅，咁我都 OK 喎，圖文並茂。係啊，唔差，大本，咁我買兩本，咁我好開心。咁啊，講曬藍娘咁多個角色嘅，咁 兩本係每本100蚊係咪？ 每本100，每本100，即係200咯，係200咯。 不過都抵，都好抵。 對哦，同埋我估我都去，可能係日本正版加，即係自己譯中文咯，我估。咁但係佢個翻譯係台灣翻譯嘅，係啦係啦，即係用台灣嘅名嘅。咁但係都精裝全彩頁咁樣，一本都差唔多100幾頁。係啦，咁樣咁，我覺得又係幾過癮。咁嗰度其實咧，我又見有啲 Overwatch 嘅台版嘅特刊咯，即係介紹曬 Overwatch 嘅角色。咁另外仲有扎動漫嘢，啊又有高達嘅，即係會有啲高達以往嗰啲咧，咩啲即係仲係用鋼彈，叫高達做鋼彈嗰類咧，彩色嗰啲圖案。咁都好多本咁啊！即係如果啊 Sci-Fi 界 Sci-Fi 迷可以過去望望，喺一 E 後邊個 column。即係行到入去咁，你見到 嗰度啊嘛，係嘛？ 係啦，最近嗰度嘛，冇錯冇錯。 O K， 咁啊叫特別啲咯。咁至於三樓就知小朋友嘢啦，我啊冇帶侄仔嚟，咁我啊冇啊，即係我啊冇乜嘢分享。 反而我三樓我都行得幾多下，係。咁咧就因為三樓咧，其實佢依家就係分咗兩樣嘢嘅，一樣咧就係呢個文具啦。 係。同埋呢個兒童嘢啦，咁仲有就，咦唔係喎，宗教嘢係咪都係三樓啊？ 係三樓，但係佢喺嗰邊，即係三應該三 G 三 F 嗰邊。 好似又係間開咗噶嘛，係嘛？我有冇記錯？唔係好記得嚇。三樓，總之係有呢幾樣嘢啦嚇，咁就。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都可以去一下。咁同埋咧，我其實特別推薦咧，係呢、這個呢、這個文具啊，文具嗰邊，因為咧佢有會有多啲特別嘢啦。嗱，當然抵唔抵我唔知啊，因為我都唔係特別買開。咁但係咧，你嗰個就可以睇得多啲嘢咯，同埋有幾間大嘅牌子啊，即係咩百樂牌啊嗰啲咧咁樣，咁就會有啲大攤喺度，咁就係啦，可以。去嗰度睇下，試下啲筆啊咁樣咁咯。 冇錯，同埋係平嘅，因為我老婆都有去，佢又話年年都會去嗰度咧執啲即係叫做平文具，同埋啲即係如果出邊買啲靚啲，譬如有啲筆咧，即啲彩筆，譬如嗰啲熒光色、珍珠色嗰啲好貴嘛，百幾蚊盒噶嘛。咁佢嗰度都會平不平嘅，但問咁啊變咗係有個空間啲人喺嗰度掃貨嘅。咁同埋喎，如果講到嗰邊咧，我啊特別 highlight 就會有個日本郵票喎，呢樣又可能即係 sci-fi 迷都中意喎。咁嗰檔嘢其實年年都擺嘅，我都幫襯過去買過宮崎駿郵票，佢係專做日本郵票代理。咁有日本如果出咗好多嗰啲首日封啊，或者嗰啲小泉章啊，或者嗰啲郵票，咁有啲貴有啲平，你可以執到平嘢，因為佢好多㗎個數量。咁入邊亦都好多係動漫作品嘅。即係譬如我嗰時見過宮崎駿啊最 hit 啦，不過宮崎駿貴嘅，佢一版都差唔多成三四百蚊，咁你又真係要捨得先買得到。咁但係如果你話簡單，譬如一個天空之城運過唔知乜鬼嗰啲，好似天空之城主題嘅首日封咁樣一封咁樣又冇郵戳的話咧，好似就好平嘅，幾廿蚊嘅，即係二三四十蚊有交易咁。咁另外有一扎日本郵票就佢又未必係動漫嘅，可能係啲櫻花啊或者同日本有關啊啲名勝啊古蹟啊。咁嗰啲就好平啦，咁就變咗你可以即係中意日本文化，就可以喺嗰度執下，有可能有啲即係啲郵品類嘢，佢又未必只係郵票嘅，可能有手入通，有小泉章，又有啲嗰啲書、嗰啲信紙啊，或者嗰類咯，係啊，即係啲郵品類嘅嘢，係啦，咁可以喺嗰度買。咁嗰度都近住 Pilot 嗰度嘅 ，Pilot 後邊一行。 哦，係啦。嗱，咁我啱啱睇翻個地圖啦，咁咧佢就會兒童咧係一個科。咁然之後咧，呢、这個宗教同埋呢個嗰個文具咧，就一個科嘅，係啦。咁如果你哋覺得啊兒童嗰邊冇乜嘢啱睇咧，咁就可以直接 skip 佢，咁過去隔離嗰個文宗教同埋文具嗰邊啦。咁咧一入去咧，你一定會見到好大堆宗教嗰堆嘢，不過你唔使驚啊，直接行到最後就係文具嗰個位噶啦嚇。咁啊喺度慢慢睇，係啊。 最尾係啦，行去最尾。係。咁都好似我覺得嗰個館咧，都有一忽仔係台灣館嚟嘅。 哦。 尖端喺嗰邊嘅，我記得係啦。 O K。 係，我記得係嘅。啊，尖端即係佢個台灣出版社就會集中喺嗰個松，即係佢我諗佢就以往台灣擺咗喺三樓，唔知一樓都係一樓啊嘛。咁可能佢想分流啲人又過去三樓嗰個位，因為嗰個位佢又唔係兒童天地個位嘛，你又要再向前行嘅。即係兒童天地就係一科温上面全層有兒童天地。咁佢嗰個位就應該舊翼上面三樓，咁所以佢就一定要引人過去，咁佢將個台灣館擺一部，咁如果想揾台灣書或者台灣譯本咧，嗰度就 fit 曬啦。 係 ，OK， 咁誒， 咁 嗱，我再講少少我啲嚇喺書展見到嘅趣聞啦 嚇。係。 咁咧就我都其實有貼咗相上去 Facebook 嗰度噶啦，咁就係咧喺。某一間嘢嗰度咧，咁就嚇、啊，你知書展嚇，咁啊買啲奇怪嘢都好正常啊，係嘛？咁啊買呢個濾水器都好正常啊，係嘛？雖然嚇、啊、當然唔知同書有咩關係啦。咁 係 但係呢、這個信用卡啊嗰啲都好正常啊，有啊，係嘛？咁但係咧嚇呢、這個濾水器有咩特別呢？就係佢擺檔嗰個位置好特別啊！咁以前咧通常咧。呢啲嘢咧就會佢自己嚇 spin 開一檔嘢咁樣去賣噶嘛，啊 係， 啊就算你嗰啲咩銀行啊嗰啲都係一檔自己嘢咁樣咁噶嘛，咁佢又唔係嘅，佢喺咧賣書嗰度 咁咧就有一格位咧就分咗出嚟，就喺度卖滤水器咁样开晒水喉咁。 喺几楼啊？ 一楼，一楼。 我一楼添啊！ 系啊， 咁我真系湿到早喎。我行一楼唔系好觉呢档嘢，佢喺盒入边嘅，即系行入去先见嘅。 行入去先见。 系，就近一 A 定系近一 E 啊？即系近近头定近个尾啊？ 应该系中间嗰边嘅， 我中 间 嘅、 就 是，即系一 C 一 D 嗰边，我明白明白。 系啊系啊，咁就。 咁我几搞嘢喎。 系啊。好奇怪嗰件事啊！咁又 咁啊，同埋如果你問我掃碟咯，即係有人輸錢都會掃碟噶嘛。係， 不過千祈唔好買錯咗。 魚缸碟 係啦，千祈唔好亂咁買啊！因為咧都有人影咗相出嚟啦，就話迪士尼嗰啲 Blu-ray 碟好平，係咪？係。咁咧99蚊係啦，誰不知係有咩問題咧？就係佢淨係得 3D 版嘅啫。 我淨係得 3D 啊，有啲咁樣嘅點啊？咁搞嘢，即係藍碟淨係得 3D， 係啦， 咁冇 3D 電視睇唔到嘅喎。 冇錯啊，你如果唔係 3D 電視，就或者係會可能見到有兩個影咁咯。 係， 我諗就可能就 咁 啊，係 啊 係啊， 即係唔清咁樣咯，咁啊真係大鑊喎。 係啊，雖然99蚊下聽到我都咦，好似好正咁喎，但係睇真啲，哦，淨係得 3D 單碟版咁樣，哦，咁唔使搞啦。 咁啊差啲，咁幾錢到？佢話平好多，幾錢到？ 咪99蚊一隻咯。 哦，99蚊隻話，咁啊好抵喎。 係啊。 咪因為我見咧，如果真係要買碟咧，以往咧三樓即係文具嗰個位咧，通常會有啲影視檔啊、碟檔啊嘛。咁但係我見佢今年啊擠咗去兒童天地入邊。 以前一樓都有㗎，我記得。咁但係今次就唔係好過眼咯，真係。 唔覺。今次一樓我真係唔覺有碟。咁反而我上到兒童天地咧，我快行咧就見到中間有檔，哇！就好多 Blu-ray， 好多迪士尼嗰啲卡通，同埋佢都唔似卡通嘅，有埋迪士尼啲電影咁樣。咁 都係迪士尼嘅，冇日本嘅。 係迪士尼嘅迪士尼。咁都唔係啊，都有啊，有第二啲㗎，即係又有掌門人啊，咩壞蛋掌門人啊，咁樣嗰啲咯。 都 唔係迪士尼， 都 係 鬼佬嘢，都係鬼佬嘢。 係鬼佬嘢。 Okay. 他正版藍碟咁就真係200幾蚊隻嗰啲咯，即係個價。我諗平出邊少少， 正常價平啲啦。 係啊係啊，你有興趣就掃下咁咯，係啊。咁我碟啊麻麻啦，係啦，我不嬲都你知我咩戲都睇噶嘛。咁啊睇咗我真係好專嗰啲我先儲碟啫，因為冇位擠屋企。係。係冇辦法咁咯。咁掃翻我覺得都值得睇嘅，一年一度城市咁同埋。其實都講翻數據啦，書展係香港搞 B2C 嘅展覽最多嘅，咁佢話已經穿110萬人次啦，入場人數係啦，咁今年有機會再爆啲，咁你諗下香港都係770萬人口，即係咧其實7個人有1個入過去咯，咁都係個滲透率好高嘅一個展覽，咁啊係啦，大家可以係啦，大家機會啦， 嗯，係啊，因為其實我哋呢、這個嚇、節目。出咗街之後咧，其實個書展都未完嘅。 OK。 係啦，咁就 冇錯。咁應該係出街嗰日，應該星期日啦，係嘛？係啊，冇錯。 係啦，出街星期日或者至到星期一到啦。咁但係佢呢個書展，我記得就咧係去到24號嘅，係啦。 係禮拜三，但係最尾嗰日就5點收㗎啦。咁啊，把握機會啦，係啦， 係啦，禮拜啊，唔係禮拜二。24號係禮拜二 啊，係啊，哦，係喎，係啊，一個禮拜啱啊嘛，係 啦， 係啊，星期二啫，星期二，冇錯， 係啦，咁都仲有時間可以去嘅，咁同埋咧，如果你最嬲尾嗰日去咧，咁就可以執下啲平貨嘅嚇，不過就要留意翻個時間嚇，係啦，咁因為通常最嬲尾嗰日就可能未必開得咁夜嘅，啊，咁大家留意一下啦， 係啊，係啊，係啊，冇錯。就咁，10點開門，咁啊，大家系啦，大家機會啦，好嗎、 啊、最嬲尾嗰日啊，咁我依家睇到個時間啦，咁就係開朝頭早9點，去到下晝5點嘅啫，嚇、啊。咁同埋通常最嬲尾嗰日咁就一定嚇、啊、會有啲嚇好平嘅嘢出現嘅，咁啊嚇、啊、大家如果想執平嘢就可以到時去啦。 知道，好 ，thank you 曬。 好。 好啦，咁啊 ，Peter 同大家讲下呢个老老收嘅系咪叫第三部呢即系其实个剧场版应该叫第三部。嗱，咁啊，其实唔系话今个礼拜要上啦，不过又唔系好耐嘅，咁啊，都系呢几个礼拜嘅事啫。第三部喺香港上画， 咁啊，可能等 Peter 講下先，咁啊講少少，跟住我哋其實咧主題都唔係話講到戲，係引申到一啲同蒙面呢樣嘢啊，其實後面係有好重大嘅意義喎，即係大家睇下好多，即係好多超人啊、戰隊啊好多嘢係嘛，蒙面超人啊呢啲蒙面啦係嘛，咁其實有咩意義嘅咧？呢一件事啊，原來係一個文化上係有意義嘅喎，一個符號嚟嘅，咁啊等 Peter 講下先。 好啦，咁啊講翻第三部《黃道》咧，基本上都係同個電視冇分別嘅，由不思嘅世界啊，啲老老心點樣反佢個父王母后啊，然之後做皇帝咁樣啦。咁其實點解老老心要戴面具咧？因為佢個身份啊，本身佢係皇族啦，而且佢又唔係日本人，又點解要幫日本人呢？如果佢俾人知道呢個身份嘅話，佢會好尷尬。即係例如你明明唔係黑人，咁你一個白人嚟幫我哋黑人解放，咁啲人一定唔信佢，所以佢要戴個面具掩飾身份啦。咁同埋好多時咧，當呢、斯羅復出嗰時候，啲人就會懷疑究竟你係咪真嘅斯羅咧？咁斯羅又話：你要判定一個人咧，我係咪斯羅咧，就唔係憑我外表嘅，而係睇我嘅行為。即係話，如果我做嘅行為係同以前嘅斯羅一致咧，咁我就係斯羅啊。咁於是我先有成一個符號啊，個頭盔。咁而呢一樣嘢都玩咗一段咧，電影又冇講啊，想補翻就係電視劇嗰度啊，啲人都成日都話呢段係同嗰個 V 殺好有關係，即係老老收好多時都參考到其他電影啊。咁就一百萬 Zero 啦，就好簡單講啦，就係話我 Zero 咧就原來達成咗條件咧，同呢、這個。不列顛政府就可以將消耗流放海外呢，就咁消耗呢就唔會再去搞搞震啦。咁點知呢，到時呢個成立呢個不列顛特區嗰個典禮呢，有成一百萬嘅日本人。咁然之後呢，消耗認生話好多謝你即係放我走啦。咁於是大家嗰一百萬個日本人就 cosplay 變殺到消耗啦。咁於是乎嗰一百萬嘅日本人呢就可以流放海外啦，咁而斯羅亦都講話，究竟咩係民族啦、啊？係你語言、土地定係你血統咧？民族關心嘅，咁而即係話係啦，即係我哋日本人咧，我哋去到邊度，我哋都係日本人啦。咁就成班一百萬日本人走咗去海外啦。咁其實咧呢段就係、是、抄呢個 V 殺咧，就係、是、有一段就係、是。好多人收到呢個 Visa 面具同嗰個黑袍啦，咁啊個個扮曬 Visa 啊，咁樣而之後就即係衝出去即係遊行啊咁樣。咁啊講起 Visa 個面具，大家都好有印象啦、啊。嗰時即係 你頭先講話啲人走曬去海外呢樣嘢，我覺得佢係抄香港喎，依然 係。係啊，即係話去到邊度都係香港嘅。 唔 係， 即係話，即係我不嬲都話呢套嘢其實有香港嘅呢個影子啊嘛。咁你係咪好多有成百萬唔止啦，係嘛？幾百萬香港人都去咗外地啊移民啦。 冇錯啊。 係啦，即係會唔會其實係有呢個味道喺度嘅咧？咁樣咁。咁當然，佢就冇講後尾有回流啦，係嘛？唔掂就佢冇講呢樣嘢啫，係嘛？係啦。 只要有心，就去到邊度都可以係香港人咁樣。 唔係講就咁講啦，結果唔掂咪又翻返嚟，係嘛？ 咁啊，系啊，即系嗱，咁呢、這个 只要有心系香港人，后面仲有一句嘅吓。 系啊， 不过你离开香港，你就系 nobody 啫。 哦 ，OK， 即系呢个系一个香港人体验过嘅一个事实嚟嘅。 系啊，即系好多啲咁嘅元素喺度啦。咁其实 Visa 都 Visa 嘅面具系啊，就系、是、原来某个黑客嘅组织咧，都会用呢个 Visa 嘅面具作为佢代表啊。而現實中的所謂黑客組織就不是特定一班人的，而是分散全球各地呢，即是有些人上去網站啊，可能是知道要拿一些工具，那樣就自己早就做了黑客呢，那就是啦，即是好像一大班人來的。那講這個面具呢，其實呢為什麼會日本那些特色呢，我很喜歡用這個戴呢個面具嘅咧，其實咧源自於以前嗰啲面具劇，咁後屘又影響到一啲中國京劇川劇咁而日本有能劇啦，能劇係要戴面具做戲噶嘛，咁做戲都要戴面具咧，因為古代咧 嗰啲舞台啊，好大，坐好多人嘅。咁咪咁遠嘅地方咧，即係你根本睇唔到個人嘅表情啦，睇唔到眼耳口鼻嘅。所以佢要戴個面具咧，好誇張咁畫一啲表情喺上面，令到坐好遠嘅觀眾都睇到，同埋好似面具有個作用係可以令到啲聲擴音啦，即係講嘢大聲啲。咁而嗰啲演員咧，通常就得三四個人喺個舞台上面就要扮演六七個角色嘅。咁於是乎啲演員就會戴唔上唔同嘅面具，就代表唔同角色啦。咁而面具咧喺拉丁語嘅語言嗰度叫做 persona， 係指一啲人格啦，即係話你戴咗一個面具係代表咗另一個角色，你個人嘅。咁就唔係我哋而家所講嘅 mask， 純粹係一個好似敷個面膜遮住塊面咁嘅啫。咁啊， 其實呢個你睇過呢個玻璃面具啊，即係嗰時嗰套 係 有卡通啦，有漫畫啦，有真人啊，當大又實做過啦。其實佢裏面講就係當佢每即係演一個角色嗰陣咧，佢就好似戴上一個你睇唔到嘅面具啊嘛。咁就係所謂就係玻璃面具，即係其實佢就係一個人格變成咗另一個角色，即係變成咗個角色啊。 系， 咁其实呢个当然佢又冇真系戴面具啊，即系佢就做咗个比喻就，其实系一个即系帮你戴上面具啊，其实就系你一个角色啊嘛。其实呢个系一个古代嗰啲，其实最早咧系啲巫师开始嘅，即系佢即系啲巫师就会戴面具嘅，其实最早喺呢个啲部落里边。咁其实呢样嘢就象征住一个神格嚟嘅，即系其实你当你戴上面具，其实你做戏就系一个角色啊，但系其实佢原本唔系咁简单嘅，其实一个即系佢就会变成神啊。咁所以其實呢個先係即係點解嗰啲超級英雄呢係會戴面具，即係其實佢就算有啲唔戴都好啦，你好似超人啊成日都佢冇戴面具㗎，佢即係你好奇怪點解除咗個眼鏡啲人就唔認得，即係其實佢都係一種神格嘅轉換嚟㗎，你當係咁啦。 係冇錯，即係雖然冇一個即係真正嘅頭盔啊面具啊，或者係即係畫花塊面啊，咁 咧畫面又另一個表達啦，其實即係大花面嗰啲，其實都係面具嚟嘅，即係面譜其實都係面具嘅一種嚟嘅，即係面具咧，其實唔限於咧係咪有個硬嘅嘢戴喺塊面度，即係你揾啲顏色畫上去，咁其實已經係一個蒙面嘅一種啦，係咪？即係你玩迷彩係咪？咁啲士兵咁你去打仗咁佢除咗件衫係迷彩，即係佢連塊面有時都會畫埋迷彩嘅，咁其實當你畫一啲塗料喺塊面嘅時候，其實都算係一種面具嚟嘅。咁所以你作為中國特別即係呢樣嘢，大家知啊，係有面譜呢樣嘢。係咁，其實咧，咁係咪有一定要畫先係叫做係一個角色轉換嘅啫？而家現代已經唔需要啊，嗰樣叫 cosplay。咁其實你著起一啲服裝或者你做一個特別嘅裝扮嘅時候咧，咁當然佢可能都有少少化妝嘅。咁其實你就會轉換成嗰個角色本身啊嘛。其實大家可以咁樣去理解呢件事啊。 系啦，即系唔系实质一定要戴一样嘢， 即系一定要有个硬物嘅， 系啦，咁咪又或者抄下翻网上一啲资料咧，咁依个京剧啊或者系川剧啊，佢哋唔同颜色都代表唔同嘅性格噶、哦，最常见系红色嚟关公啊，即系好似饮完酒成面都红晒嘅，就代表中意。正直嘅人物啦， 咁啊黑色咧，紅戰士系咪有咁嘅意思？ 系啦，我都想讲紅戰士就系、是、就系、是、啲熱血咁样，所以系紅色嚟讲喺 点解永远个主角都系紅戰士嚟嘅咧？ 系啦，呢、這个就好易记啊，系熱血啊嘛，咁而反而黑色咧，就会谂起即系包青天啊嗰啲，即系都系代表正直坦率嘅人物嘅。咁反而白色咧，系代表一啲奸诈、小白面啊嗰啲阴险嘅人物。而蓝色、绿色咧，就唔系咁特别咧，就系、是、都系一啲英雄啊、武打人物啦。黄色就通常系啲凶狠嘅人物。反而咧，金色咧，银色系代表一啲神怪、神明嘅象征嚟嘅。 所以點解會有金色面具啊？啲銀色面具嘅，好多時就係講緊嗰啲祭司嗰啲戴嗰啲。 冇錯啊，咁講起金色咧，其實喺日本動畫睇得多咧，都會意識到 凡是有金色眼的角色呢其實都是代表神明，是因為 金這個顏色本身是跟神有關係的嘛， 沒錯，是啊，即 是所以為什麼東西一變勁呢就會變金的呢，這樣 哇，一隻 這個、這個當然第一可以說它是有一個象徵啦，即是你這個的確在以往你看一些人真的很多時候那些即係一拜真神咧，有啲金身噶嘛，即係你印象中又係咁嘅。不過呢個會唔會係啲所謂嘅外星人製造人類嗰陣擺落去噶嘛？佢哋個解釋話，即係就係其實整啲人出嚟係要嚟開礦掘金嘅，咁所以佢就將對金嘅崇拜呢樣嘢擺落你個 DNA 度。嗱咁呢啲當然係一啲人即係 bullshit 嘅解㗎啦。即係當然，其實呢個係可能同色彩心理學個關係大啲嚇。 係啦。 同埋黃金本身是即係稀有物啊嘛，咁你當然你會將最好嘅嘢即係整落去個神上度啦，係咪？即係會有可能有啲金啦，或者可能有啲貴啲嘅，甚至有啲翡翠啊，一啲嘢係咪？咁你會即係先顯得你對嗰個神嘅即係一個嘅尊敬啦，係咪？即係可能係因為咁嘅原因，咁大家都會將呢啲嘅顏色啊，一啲象徵嘅嘢神化咗嚇，咁可能有啲實質係有啲咁嘅關係多啲嚇。 冇錯啦，咁咪金色眼都係神明啦，喺動漫嚟講，所以紅色眼咧又可能係代表一啲即係外星啊，即係異類啊，即係凌波麗又紅色眼咁啦。 凌波麗其實咧，佢係嗰啲白石嗰啲現象，即係嗰啲我哋叫白石嘅，白石唔係白石白住嗰啲啊，即係有啲人係佢個即係佢冇咗嗰個叫咩咧？即係你皮膚顏色其實係。即係你係有啲嗰啲叫乜嘢啊？ 色素啊， 色素啊，係咯，咁佢係冇咗噶嘛，佢冇咗，咁即係其實點解白兔係白色同埋隻眼係紅色？其實佢唔係紅色啊，係因為佢冇咗色素咧，嗰隻眼其實你見到係裏邊嘅血管啊，即係所以你見到紅色，其實你即係見到裏邊嘅視網膜啊，其實意思係係因為咁嘅原因，佢唔係隻眼係紅色啊， 瞳孔 唔 係紅色， 你戴個佢唔係個瞳孔紅色，就因為佢冇咗個色素，你睇通咗咧裏邊佢見到個視網膜係所以係紅色。咁當然呢個人類係咪真係咁嘅咧？我唔知道，但係我哋的確見到啲白咗嗰啲動物係咁嘅喎。咁但係人有冇隻眼都紅咗？我又唔覺嘅。喂，因為你有時我唔知道大家係咪即係以前咧，即係幾乎每間學校都總有一兩個呢啲即係有白化症嘅同學嘅喎。咁但係我又唔覺得佢隻眼紅咗嘅喎，我又冇咁感覺嘅喎。即係佢除咗係啲頭髮白同埋個膚色係非常之白之外啦，咁我又真係唔覺個人會變咗紅眼嘅。即係我未見過先啦，咁 有紅眼症啊， 唔係咁紅眼症係一啲嘢嚇，嗰啲係感染。咁但係即係你話個瞳孔會變咯，即係嗰個係個虹膜會變咗紅色就即係我又真係未見過係咁，但係喺動漫上咧，我諗佢係重現咗呢啲白老鼠啊、白兔啊呢啲咁嘅白化動物嘅特徵啦。咁起碼凌波麗係呢一種。咁但係咧，你話即係好明顯佢係嘅，你睇佢啲頭髮啊，同嗰啲膚色佢係灰色嘅，你睇到。咁、啊、你喺動漫整佢咪好靚囉，你覺得好似後好特別嘅。咁但係其實佢應該表達緊係一種白化症嘅現象，即係佢同阿朱芬應該係，即係如果你搵真人數呢，佢兩個應該係嗰啲即係呢啲咁嘅人嚟嘅。咁但係當然你喺即係電影度表達，你又唔係真係搵過呢啲症嘅人，佢都會化個裝白啲，即係好似阿 L 咁嘅啫。咁你可能只會覺得佢好酷好型囉。咁但係其實佢應該表達緊嘅係呢啲人。咁你話紅眼代表乜？咁我唔知喎。但係我見到一般變紅眼嘅通常係惡魔嚟嘅喎。 哦，係咁樣啊！ 即係啲角色啊，即係佢突然間變咗紅色，即係佢可能佢本來唔係紅色嘅，佢突然間變呢個色咧，咁就會其實係一種能力嘅發動嚟㗎嘛。 係啊，係 咯，就咁。 係啊，即係我有諗起另一個角色，又係即係機動戰士嗰個流嚟流氣，係。即係白化症啊！一睇就知 道。我唔知佢係咪啊？佢成佢又唔同啫嘛，佢都整出嚟噶嘛，係嘛？ 基因改造嘅係啊， 係咯。咁好明啲琉璃都係凌波麗嘅一個複製品嚟嘅。咁但係佢已經算係唔係咁同噶啦其他啲啊成照得啊，咁佢已經有啲唔同嚇。咁佢就冇紅眼嘅，記得佢好似係，好似佢唔係紅眼，好似佢係 有 金色定唔知咩眼嘅，即係佢又好似 金色係 發動嗰啲同個電腦用嗰陣，佢隻眼就會好似 著光咁啊。 啊！即係佢會有個圓圈咁樣 㗎嘛？係啊，我就諗係皮膚白嗰樣嘢啫咁係點解咁誇張咧？啲日本動漫人物基本上咧，如果啲日本動漫個頭髮一樣咧，眼睛又一樣咧，其實個樣都係差唔多一樣。有啲 女仔基本上個個都係頂人嚟嘅。 哦，你要睇金色，唔係即係要睇顏色分辨就最嚴重就係呢個真金屑啦。 冇錯， 即係佢唔好話女仔，佢男仔都一樣嘅啫。咁其實你唔如果你戴咗頭盔咧，基本上你真係分唔到邊個人打邊個人嘅。 唔係，所以佢戴咗頭盔啊，都會有執頭髮喺度咁樣樣認嘅。同埋佢亦都會個個唔同頭盔啊咁樣咁樣。如果唔係話， 咁如果 係 咁，即係你要認埋佢件衫認識咯。如果係咁就，就唔係呢個就再額外啦。即係你一定要設計到佢就係個個人件斗服唔同色咯。咁如果佢一著埋同一件嘢，佢哋就唔會認到噶啦。咁啊，咁人設上咧，其實呢啲就去到咁極端嘅例子就真係好少有嘅，即係去到即係同一套卡片，即係幾乎全部係一個樣嘅。即係以前啊，即係最接近嘅《從本零時》啊，即係佢好似全部嘢都係用翻同一 set 角色咁樣樣去做咁。但係你都只不過覺得佢係好似佢有班固定嘅演員去演唔同嘅劇啫。 啱啊！ 咁但係你話成套劇好似都係同一個人演咁嘅咧，咁啊真係要數到陰陰舌啦，係啦。咁佢嗰個人設其實以往都唔係咁嘅，佢係唔知點解去到嗰陣咧就開始呢種咁嘅陋習啊，咁我都係覺得咁樣係走火入魔嘅。 係啦，所以咧，如果當年咧話呢個《死亡筆記》咧，點解你揾阿小田健咧？因為佢都係好有素描底咧，畫到唔同嘅人嘅樣子出嚟咧。哇！如果你話真係嗰個揾個畫足球小將嗰、那個畫個個人個樣子都差唔多， 足球小將都冇咁似，即一定要係金金絲，金金絲一寫咧就死曬㗎啦，全個地球，而家係全部一樣。 是好夸张啊呢样。所以是啦，以前细个睇动漫呢都系认头发颜色嘅，是啊，即系睇得多慢慢唔识得认人嘅样㗎啦，是啊。咁同埋睇金金色呢就好鍾意问你系鍾意红色头发嗰个啊定粉红色头发嗰个呢？我啊即系粉红色头发咪后尾嗰个即系唱歌的歌姬啊， 那個綠茶婊啊嘛，係嘛新潮 係啊，紅色頭髮就拖得好真呢、這個即係咪基拉大和噶嘛，想報仇噶嘛。 即係粉紅色頭髮嗰個就叫拉克斯啦，紅色頭髮嗰個應該就係阿露娜嚇。 係啊，即係兩派嘅基本上係。 係後期就有個假嘅拉克斯添，係啊，不過嗰個就應該冇人中意啊。 是咁咪係啦，咁咪同埋 cosplay 你話啊，有啲極端嘅話呢，例如扮呢個 Sailor Moon 啊，會鍾意戴一啲大頭公仔嘅，好似有啲大頭髮嘅，即係嗰啲呢笠住曬成個頭嘅，個樣就雕咗個卡通嘅 Sailor Moon 嘅樣嘅、啊、通常扮嗰啲呢就係裏面呢都係男人啊，依係啊，你見唔到即系你一揭开个大头公仔咧，哦，你话哇肥渣嚟噶里边， 咁佢又肥又唔肥嘅，我见嗰啲做现场 show 嗰啲，佢有影过合照嘅吓，除低晒嗰啲 头 吓，咁佢对脚都好靓嘅，不过麻甩佬嚟噶咯， 冇错啊，即系因为 佢只脚冇蒙面喎，只脚真系着个丝袜噶喎，大佬 吓，系噶， 即 系 竟然佢笠咗个大头发，你呃到你系一个长腿嘅美女嚟嘅，死唔死？ 是啊，呢啲有咗一種嘅面具咯，又係係啦，我好似有個特別嘅日本嘅名係指呢樣嘢嘅嚇， 係 啦，係即係嗰種，即係有唔係即係有個專有名詞指呢樣啊，唔知係。 哦，你講嗰個大頭扮大頭。 大頭係啊，通常扮啲動漫少女嘅。 其實好多時嗰啲咧係扮啲好似大雄啊、正義嗰啲多啲嘅。 嗯。 即係如果佢個 body 其實咧係正常嘅咧，其實會少啲係咁樣做嘅。咁但係不過有時現場 show 嗰啲嘢就始終佢可能有啲動作啊，有啲嘢做唔到啦，即係佢唔係玩音樂劇啦。音樂劇《Sailor Moon》就一定係真人做嘅，同埋嗰個人自己唱翻跳翻嘅。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現場 show 嗰啲，其實係有啲節目，即係直情係蒙面超人嗰啲啦，就有一個舞台度，咁有啲大頭公仔喺度即係喺度打啫嘛。咁嗰啲可能佢就會有啲即係有好多動作啊。咁可能嗰啲真係你真係要搵啲龍虎武師咁先可能會做得好啲啦，或者可能係咁嘅原因。咁佢龍虎武師本身亦都可能演慣戰隊啦，即係扮女人其實已經係好拿手㗎啦。即係佢你可以當嗰樣嘢係現代嘅一啲，即係喺啲係咪嗰啲京劇咧定咩咧？即係以前做大戲都係成班男人即係做埋啲女角㗎啦，即係 反串啊， 反串㗎啦。咁佢哋都 即係、啊、即係其實依根本冇女嘅嗰啲武打嘅咩？係有嘅，但係真係少，係少嘅。咁所以佢哋好多時嗰個粉紅戰士啊，啊黃戰士啊，不過女如果係女啦，係黃戰士有時唔係女噶嘛。咁好多時都會係男人扮。咁大家睇咗啱啱上一個蒙面新人 XA 咧，阿、啊、Poppy 變身之後嗰、那個哥啊，個 Command Light Up Poppy 咧，其實都係男人扮嘅。即係呢個係大家睇嗰陣覺得最嘔心嘅，即係點解佢哋唔中意嗰個咧？原來唔係唔中意嗰個超人個樣，大家都只係知道嗰係男人嚟。個都話：，快變翻人啦！快啲變翻人好啲啊！咁啊，快啲還原啦，做阿 Poppy 好啲啊！唔想睇嗰個啊，因為男人嚟。 變咗身就個身材唔同咗啊！ 咁啊，唔係喎，佢個身形都扮到女人嘅喎。 哦，係。 即係佢唔係話個身形哇點麻甩佬咁，即係佢其實又唔係嘅喎。不過你知道係男人，你啊即係覺得有啲嘔咁解啫嚇。 係。 就佢又擺翻啲好女人嘅動作出嚟啊嘛，仲要啊。 系啊，咁咪谂翻起非公然战队啊，非公然战队嗰、那个，好似系嗰个蓝色嗰个系佢自己做翻喎，咁样佢咁讲。 哦，系咩？ 咁咪系啊，不过其实谂起一幕咧，第二集 真系女嚟嘅。 系啊，冇错，个武打嗰个都系，咁佢本身有高肤底啦。 系，仲会露少少添。 你意思系嗰个做人间体嗰个自己做翻？ 系啊系啊，佢咁讲嘅。 唔系啩？ 系啊，佢又做翻个。哦，龙打武 打嘅咩？嗰个女， 佢识打噶呢、這个。 蓝色嗰个识打噶，真系识打噶。 系噶， 系啊，冇错。 但系佢做咗一季之后，第二季就换咗人啦。 系啊， 系啊，呢、這个我识 嘅， 系啊。 反而冇留意，不过第二集好有印象，因为第二集讲咩咧？就讲个男主角咁啊。好戰士啦，佢發覺原來咧，佢所謂戰鬥咧係一啲妄想咧，就好似好頹喪啊，咁咪即係振作唔到啦，覺得好冇意義啊，自己打到喺街上邊係咁，即係 傻佬咁， 打傻佬咁樣係。咁於是乎咧，就突然間佢喺對面見到一個刑事紅啊，即係呢個特首戰隊啊，即係特別搜查戰隊嗰個刑事紅咧，咁咪跟住就追佢啦，然之後咧嗰、那個。连士雄咧，即系戴住头盔噶嘛，佢又唔出声喎，咁佢又想估，即系做一啲动作，又指下地下，我嗰个松树又抹粗咁样，跟住写又知有个天啊咁样，跟住啊佢又嗰个男主角领悟到一啲日本嘅即句子啦，然之后又做脚踢佢嘅心口啊，咁啊谂起，咦原来踢心口系某一集咧，即系系呢个鼓励嘅动作嚟噶，咁于是佢就振作起嚟啦。咁啊，後屘發覺咧，個刑事紅咧就翻去嗰、那個即係戰隊餐廳咧，就收錢啊，咁啊取低頭盔。嗰個頭盔咧係專登係一啲即係樂園表演用嘅頭盔，就唔係。 哦，佢有解釋過嘅，即係佢話呢個唔係正式拍攝用噶嘛。 冇錯啊，係。 因為有分別噶嘛，咁啊。 係，冇錯啦。原來就係嗰、那個即係博士咧，就係、是、請佢翻嚟去鼓勵呢個男主角去即係做翻戰隊咁啫。咁啊～即係原來咧，即係戰隊佢唔講嘢，即係佢一動作好誇張，原來又似舞台劇嘅喎、哦。即係有你會發覺咧，見到出場咧， 係劇啊， 默劇係啊係啊，即係又同埋咧，戰隊出場嗰時咧，即係佢會有個特別嘅名詞嘅唱名啊，即係講一大堆嘢，然之後介紹我自己係咩，我係紅色，係 乜乜紅啊嘛，乜乜藍， 乜 乜 黃， 乜乜黃咁啊呢個。 是啦是啦，即是企在个悬崖上面呢齐齐整整咁样态度嚣张啊，咁跟住打大轮功夫好好架势咁样呢，是摆晒姿势咁，然之后后面嘣咁样，即是有啲 有个爆炸， 唔同颜色嘅爆炸，真係兼爆炸喎，即係戰隊呢，即係每一拍一集呢都用好多真嘅炸藥呢，都好 唔係㗎，佢哋大部分係用嗰啲顏色粉嘅啫，你話用炸藥係特別場面先會做嘅， 係 顏色粉就唔係炸藥嚟嘅，嗰啲係顏色粉嚟嘅啫，即係佢爆出嚟係嗰啲紅呀、啊、黃呀、啊、藍呀、啊、 效果係啦係啦， 咁嗰啲呀 咁 係唔係嗰啲冇火嗰啲， 即係我就成日諗點解啲怪人呢就唔趁佢哋喺度，即係 呢個另一個問題呀、啊、你講 唱名踢佢落去。 嗱，應該話咧，佢喺度講自己個名嘅時候咧，其實佢哋會好大動作咁喺度岌頭啊，即係因為咧，你睇唔到佢講嘢噶嘛。咁你平時講嘢啊，你都唔會岌下岌下個頭啦嚇，係嘛？ 係啊。 嚇！咁但係佢就會嘅。咁點解咧？如果唔係，你就根本唔知佢講緊嘢嚇。 咁啊，呢啲都可以话系一啲默剧嘅表，即系表达啦吓，因为冇办法吓，即系如果佢正常咁讲嘢，个头其实唔会喐噶嘛。 啱啊，系啊。 系咯。 系啦，即系佢啊，有个名词叫唱名啦，即系唱个名出嚟，即系好简单啊。例如一句好熟悉噶，不过就唔系战队，系某套卡通片啦。咩有光明就有黑暗，就有光明。有邪恶嘅地方有正义，系啦，咁就好似唱名嗰啲。 其实呢啲系由啲传统嗰啲武侠剧开始嘅，即系嗰啲，即系佢唔系电视嗰啲嘛，即系嗰啲舞台嗰啲咧，即系佢哋都系睇啲日本嗰啲喺啲舞台睇嗰啲武侠剧，即系由古代已经有噶啦嗰啲吓。咁已经系咁噶，即系佢登场都一定会噏大堆嗰啲 叫 废话嚟 噶 嘛，废话。系啊，咁其实呢啲嘢咧，其实中国都有嘅吓，即系都有呢啲传统嘅吓，就系啲戏剧登场嘅时候会噏一大堆。咁呢样嘢其实咧，呢、這个布袋戏啊，就成会念诗啲吓，咁啊系啦。咁你大家睇过啲咩东尼咩 史艳文啊，东尼剑游 记啊，东尼咩鬼嘢话？剑游记系啊，都有嘅吓，会念晒诗咁嘅出场要吓，咁先有气势嘅咁啊。呢啲其实系啲好戏剧嘅表现嚟。 嗯。 系啊，反而电视剧就好简单，喺个打个字幕，读啊呢、這个系个人名，系做咩嘅，咁啊唔介绍咗噶咯。 其实我严谨都老土嘅，讲真系。 系啊。 系。有时我咁系老土过佢出嚟噏一大堆嘢添。 系啊系啊。 即系有人整个定镜嘅打个字嗰啲啊嘛，我其实我好唔中意嗰种嘅， 都 好唔自然噶。 出大招出招式咁嘅，又定镜又打个字，嗰套咩？啊！战机绝唱就好常用呢招啊，即系一出大招 又。你个感觉好似睇紧啲港漫咁噶。 系啊，系啊。 即系一定要有个字写埋出嚟啊，咁嗰啲咩？即系咁嗰啲漫画又冇办法噶嘛，佢系咁噶嘛。你唔系我点表达？咁但系你真人其实我都唔需要噶咯，即系真人咁样做翻，其实我唔系太中意。 嗯，系。即系我相信呢样嘢都好似能剧咧嚟出场咧，好中意话即系。攤大個手掌咧，個手掌對住 咁樣。即係你嗰啲真人照做咧，咪有啲字以前啊 ，SMS Batman 咯，即係打人會有個字啊嘛 ，boot beat 咁樣個字。 哦，係啊， 咪即係咁啫嘛。 劇嗰個。 係啊，咪即係咁啫嘛。咁你會唔會拍真人風雲或者真人嘅或者華英雄咁啊？咁你會唔會打人就啲字啊？咁你會唔會出招嗰陣會大海無量咁啊？咁你會唔會？即係都好白痴噶嘛！即係你直接揾啲 CG 咁整就算啦，係嘛？即係我就唔好鍾意即係登場嗰陣要打個名啊呢啲咁嘅呢種咁嘅方式嘅，即係我反而我唔覺得佢你所謂嘅唱名嗰樣嘢，我反而我又唔覺得嗰樣嘢有問題喎， 係即係好似嗰啲漫畫就喺度軍軍軍咁啊，其實 因為佢漫畫嘛，佢唔識喐噶嘛，但你唱名嗰樣嘢其實本身都係由嗰啲傳統嘅戲劇出嚟，咁佢都係喐嘅，佢係喐噶嘛，咁你唔做呢種咁嘅登場儀式咧咁即等於其實你等於揾個 spotlight spot 聚嘅啫，即等於呢個電腦其實出場一定要彈隻歌啊，跟住嗰下面嗰班流落咗望嚟望去嗰邊度，咁跟住揾到企喺某個大廈上面彈緊吉他，即其實呢啲係一啲好英雄登場嘅一種，即係一種鋪排嚟嘅，你可以話係 係冇錯啊， 或者你可以想象咧，你打出角都係嘅，佢哋登場咧，等又係搞一輪大龍鳳嘅喎，即出角我講唔係。嗰啲咩嗰啲係嗰啲 WWF 嗰啲啊，即係表演性嗰啲啊， 嗰啲好表演性 係啦，唔係講緊正常嗰啲打 boxing 嗰啲，梗係唔會啦。即係嗰啲係哇，搞一大輪，講一大堆廢話，成日打啦，講多嘢，但係班觀眾就係中意睇佢登場嗰陣放曬煙花啊，又噴曬火啊，跟住佢又著到零零零零啊咁。其實你明知一陣間佢都剝衫打㗎啦，咁啊著咁多嘢都冇啊，佢就係做個氣勢俾你睇。佢根本係一場 show 嚟㗎嘛，因為咁所以你要做到嗰種效果即係其實我係覺得有需要嘅，有需要做呢啲咁嘅鋪張啊，呢啲咁嘅嘢嚇。 冇錯啊，即係好似難劇嗰啲出場都有參賞嘅，係咯，即係伸個手掌 嚟， 係啦，咁啊報上名來啦。 咁呢個喺戰隊都有好多套係有啊嚇。 嗯。 哦，係啊，係啊。 嗯。 咁啊，又講翻之前講嗰句嘢咧，原來係來自呢個叫《天威勇士》嘅 先講個咩有光明嘅，有黑暗有光明嗰個。 係啦，但最衰後屘講句就係、是、我冇必要講個名俾你知道。哇！真係好冇禮貌喎、啊、咁樣。 通常係班衰人會問你到底係邊個先嘅嚇，之後佢就話我唔使講你知咁樣。 真係好囂張囉，即係呢啲即係冇禮貌話咪係要報上名來㗎嘛，都唔即係唔敬意囉呢啲咪係啦。咁即係人哋唱名就係堂堂正正講俾你聽，同埋嗰個咩事件隊呀，就係嗰個真名俾你知㗎嘛。其實講開頭盔呀，頭盔嘅設計啦，原來戰隊頭盔我就覺得有兩大類啦，一類就係即係會丟一個嘴，但個嘴又唔喐嘅；一類咧就好似咁頭盔，咁同埋初代啊呢、這個吳勇士嗰啲頭盔好有特色嘅，即係係啲符號嚟嘅。例如一個箭嘴向上啊，原來嗰個人係用弓字嘅，咁啊即係或者係就個隊長有啲眼鏡咁樣啦。咁、啊、之後又啊呢、這個 咩？我人工係角落嚟嘅添， 啊係啊，都有啲咁嘅人像，啲人覺得 又原來係眼鏡嚟㗎。哦， 眼鏡睇個位應該係眼鏡啦嚇。 嗱、啊，個人字角落咧， 咁但係同佢啲嘢有咩關係咧？有冇嘅咧？呢、這個人 佢好似佢係用咩武器嘅咧？唔知係用邊 啊？唔記得啦。 係啊。冇唔記得啦，咁之後啊即係 pair 牌啊個， 我 pair 牌出黃牌突擊隊啊，梗係啦，咁梗係等於葵扇就係葵扇啦，係咪梅花梅花街磚啊街磚，咁嗰個就嗰、那個就應棍啲嘅， 係啦，喂，即係個頭盔咧就即係成個符號啊遮住曬個面啊，一見到就知道係紅心啊定咩啦，咁之後嗰啲啊好多話啲動物啊咁樣。後屘嗰啲有一排咧，又冇乜特色嘅，即係個個都係個頭頂有少少嘢唔同啊，跟住戴個頭盔，著件運動衫咁就係戰隊啊咁樣。 即係佢有時就有嘴，有時又冇嘴嘅，咁但係有嘴咧都係啲機械人嘴咁銀色嘅啫。 冇錯啊，係啦，即係似一個。 後屘又玩到咧，佢就唔銀色，直情係跟埋佢個頭盔色嘅。後屘有啲即係佢有嘴啦，個嘴紅色，佢都係紅色嘅，即係同個頭盔一體咗嘅。近代又好興係咁嘅，唔知點解嘅。 係啊係啊，咁有特別啊，嗰個視戰隊原來喺金木水火土個字寫個面上面啊，哇！咦，咁咪好肉酸啦。不過睇得下又幾即係睇慣咗。例如個火， 即係你講呢啲叫顏文字嘅嘢咧，就將會出現喺下一個蒙面超人個面度啦。 係啊，係咪手錶嗰個咧？係 啦、 啊， 就直情使住拉打咁樣塊面，死唔死咧？ 我、哦、哇咁样嘅， 啲人话点解唔用中文佢拉打啊？ 冇错啊， 一只眼系拉，一只眼系打啊嘛， 拉出去打， 拉出去打啊，大佬，即系呢啲样仲衰过啲，即系嗰啲拍广告嗰啲咧，即系拍广告咪好中意啲人自己作一个超人出嚟嘅，即系会好多时用特摄卖广告噶啦，你都知日本就好普通。香港啊，雖然香港都少啲，日本好興噶嘛，咁佢成日都會自己整一啲自己嘅超人噶嘛，咁你喺嗰啲超人個身上，你見到顏文字就唔出奇嘅，因為佢係賣廣告噶嘛。咁但係你一個正式嘅超人線，真係講真，真係第一次嘅，真係咁樣玩法真係 賣玩具廣告咯。如果佢會出頭盔嘅話， 係嘛？ 係啊，咁啊，即係而講開戰隊話有口同冇口，即係有個見到嘴同見到見唔到嘴同埋。呢樣嘢喺超級機械人都會有喎，又係可以分兩類嘅。超級機械人嘅樣子有啲係有個嘴喺度嘅，有啲啊，例如超想要塞嗰啲人冇嘅，一塊鏡係個監視器咁樣，就好機械化嘅，得佢一樣係一個工具。但如果你見到那個機械人咧有個嘴咧，你會覺得佢一個雕像，一個魔神一個神像咧，即係巨大化咗啦。後尾咧嗰啲。超級機器人個嘴咧，仲識講嘢添啊！我唔知邊套開始有噶啦，係咪即係最明顯就係、 是、你話嘴會喐咧，同講嘢有兩樣嘢嘅，即係你雷生咧就識喐嘅，但係咧佢又唔識講嘢嘅， 係 佢唔會講嘢嘅 ，OK， 但係佢會擘大口嘅，即係佢會嗌嘅，係 啊係啊係， 即係其實咧有嘴嗰啲機械人咧就唔知點解嘅，即係你就算去到坦克衛者嗰啲啊。明明係個機變㗎啦，咁佢設計佢係一個，佢又唔係魔神嚟嘅，佢係一個科學製品嚟嘅。咁但係你見佢但佢打嗰陣咧，佢哋都會擘大口嘅喎。嗱雖然佢唔識講嘢嘅，但係佢即係佢會做表情嘅。 哦，即係俾人打一拳會擘大口嘅， 即係有親嘴嗰啲咧，好多都會唔知點解咧，佢會有表情嘅。 但係佢唔識講嘢嘅，好多都唔識講嘢嘅，即係佢冇話佢有 AI 或者有人格冇嘅。咁但係就唔知點解後屘，即係可能你去到係佢本身個故事嗰個有人格嗰，佢咪識咯。即係其實嗰時嗰個叫咩咧？即係佢有個心口有個好似襟針咁嘅嘢咧，咁啊有個細路仔同佢同樣嘅嘢，佢走入去嘅，即係佢係一嚿特別嘅一嚿寶石咁嘅嘢雕出嚟噶嘛，或者抌喺個熔岩裏邊。等佢長大成一個機械人嘅嗰度，咁嗰度佢成係個人面嚟噶嘛，即係有眼珠啊嗰、那個成。咁你嗰啲早期咧、哦，例如好似金達啊咁嗰啲咁咯。咁其實嗰啲佢係直情你當係人嚟嘅啫嘛。 係啊。 咁其實嗰時佢最初特攝咧，即係最初啊，最早期嗰陣咧，佢哋係諗住係揾咁個人扮嘅，係油咗金色咁樣嘅嚇。其實我有貼過上群組啊，大家可能冇睇過。咁嗰係試作個造型嚟㗎，係冇唔係戴面具嘅，即係後屘大家睇嗰係戴面具㗎嘛，即係好似鐵甲人咁，其實戴面具，咁、那個眼珠當然係話佢。但係佢早期嗰陣係有個咧，即係佢做咗出嚟咧，因為佢有長毛㗎嘛，佢成個八個咁㗎，好好笑㗎。 咁樣， 哦，咁樣㗎。係 啊，即係其實一個油咗金色嘅人嚟㗎，係啊係。咁其實我諗佢最初嘅想像，佢都係一個巨人咁咯，即係我諗佢個即係最初漫畫嗰陣咁佢就冇諗過係即係係真係咁大眼睛咁有個咁嘅鼻嘅，即係後屘佢就跟翻佢慢慢做咗個面具咁整，係咁。但係你早期諗嗰扎機械人咧，你見好多都有眼珠㗎，你機械人28其實都有眼珠嘅。咁佢哋會好形象化，同埋有種俾翻佢一種好似感情流露咁嘅嘢。咁其實呢個同鬼佬都一樣啦，即係大家都想諗下點樣俾翻一個感情嘅表達一個機械人啊，即係尤其是佢係有思想嗰啲機械人咧，佢會諗下點樣表達咯。咁所以你嗰啲變形金剛啊嗰啲咁，佢哋一定係會喐嘅。咁你初阿柯柏文咧，我都唔覺得佢會喐嘅。咁但係你叫佢後屘咧講嘢嗰陣咧，個嘴即係雖然佢戴咗個即係個面罩咁，佢都會喐嘅喎。即係佢係成個面罩喐下喐下咁咯。 係， 即係好似佢講嘢咁咯。咁係咪你而家見都係㗎？佢會個面罩，就算戴面罩嗰陣，個面罩都會錯下錯下咁噶嘛，講嘢嗰陣。 系啊， 系咯，但以前就冇啲咁嘅表达嘅，即系，但系佢哋后屘而家都会想加入一个即系人性化啲嘅表达啦，吓，咁但系即系如果除咗呢个之外，我睇怕系得大铁人咧系用另外嘅方法去表达佢有情感嘅，就系、是、只眼变色呢样嘢。咁当然眼变色呢个嘢系特摄片嘅特征嚟嘅，即系你会见到啲含卵超人又好或者咩，其实佢哋即系当佢变咗另一个性格或者佢咩，佢都可能会变咗红色啊。或者會熄咗燈就死咗啦，即係佢用啲咁嘅，即係咁嘅方法咯，去做表達咯，嚇。咁其實你可以話都係屬於一種面具嘅表達一種啦，即係以前就冇電噶嘛，所以佢係有埋電咁啊，可以玩埋呢個著燈唔著燈變色咁呢啲咁嘅幾嘢啦，嚇。 係喎、哦，即係諗起呢個大鐵人隻眼會變色，啊又諗起穿劇啦。咁係其實穿劇咧有三個特別嘅地方，穿劇咧就係佢係加咗一啲特技喺上面嘅，咁啊最為人熟悉係變面啦，然後仲有噴火嘅，即係雜耍啦，有滾燈，我都唔係好明啊，即係睇嗰啲片度擺盞一個碟嘅油燈喺個光頭嗰度，呢度點樣喐嚟喐去嘅燈又唔會跌落嚟啊，即係你好有技巧咁樣控制啲平衡啦。咁原來咧即係忽發奇想啊，哇！原來穿劇變面。可以用嚟表現啲特色英雄嘅喎，例如一個彩虹化身盒有七種顏色變化啦，咁佢可以用超奇嘅變面，例如將變咗係月亮嘅咁樣，係或者係對手咧就噴啲水過嚟，於是大家變呢個火形態，咁我咪用呢個超奇噴火嘅雜耍迎擊對手咯。哇！咁即係 我諗你攞呢樣嘢嚟解釋就得，你真係咁做咧就幾膠嘅。 即 系，但系呢个其实佢根本日本本来就系咁噶啦，即系其实你彩虹化身盒佢就一个，佢话系即系一个印度嘅一个法术嚟噶嘛，咁又佢平时咧通常就会话呢啲系隐术嚟噶嘛，咁其实佢就当系有啲咁嘅法术或者隐术咧，系可以将佢变化成另一啲样啊，吓，咁但系佢随住变化个外观就会有随住唔同嘅能力啊。咁你頭先話噴火，其實你都有冇見過日本人佢有一個技，即係有一個表演係噴水。 哦，見到係嗰啲係啊，我買條把線噶嘛。 把線跟住仲要開三條叉咁樣，三條叉咁樣。 係啊，係啊。 咁 咁呢個就 咁其實呢個咪就係佢哋呢啲嘢嘅想像嘅源頭咯。其實根本就係咁。 係。哦，咁 即本來就係咁啊。 唔係你而家話將佢變成呢樣嘢，佢本來嗰樣嘢就係咁嚟 嘅。哦，咁啊啱啊，本來最 其實你話根本戰隊啊，其實最早嘅源頭，嗰五個就係嗰個咩話白浪五人男啊嘛，所謂啊。 哦， 即石川有衛門，佢嗰時有五條友噶嘛，咁其中一個咪、就是。其实五个都是男人嚟嘅，咁但系而家有一个咧，佢系用女装出现噶嘛？ 哦，唔清楚啦。 即系佢讲佢哋平时系做嗰啲就系嗰啲唔知啲能剧定乜嘢噶嘛？咁佢有一个咪就系女装嘅咯。 哦，即系哦， 其实系男人嚟嘅吓，咁所以点解系战队系有所谓四男一女？其实嗰个女嘅都唔系女嘅吓，咁呢个系佢哋最传统嗰时个来源系咁噶嘛吓，所以其实你话呢啲咁嘅面具剧又好，或者你话呢种咁嘅你想話嗰啲咩佢哋可以玩水玩火，其實佢根本就係咁啊，唔係你可以話佢調翻轉，其實佢從來就係由呢啲嘢演變出嚟嘅。 哦，原來咁嘅，係啦，咁咪即係講翻正經啦，穿成多變面咧，其實係想表達呢個劇中人物個情緒個情感變化嘅，咁好快嘅，即係一拉條繩佢就可以變咗另一個樣啦，係啦，哇咁樣。 可以換衫添，好似佢哋後屘玩到係嘛？即係其實呢啲都係嗰啲變魔術嗰啲。 哦，魔術換衫又見過啊，好快嘅係啊。 唔係有人後屘好似將變臉同埋呢樣嘢撈埋嚟玩㗎，即係總之佢可以即係好快可以 變 成咗另成個造型變啊，唔係就係變臉啊。 依個咪即係變身咯嗰啲。 唔係佢咪即係現實上實現啊？雷鵬三世點喺掹掹件衫變咗第二個人咯？ 係喎。 但係當然佢唔係變咗第二個人啦，佢都係另一個面具啫。咁你話易容可以一瞬間就難啲嚇，因為佢仲要再變，變完再變啊嘛。咁你可以話呢樣嘢其實你都可以話都係一種變臉嗰種咁嘅嘢嘅一種想像啦。即係類似嗰樣嘢再想像咁啊，可以咁啊不斷變。咁佢就真係當佢真係可以有唔同嘅人樣都可以變臉啦。咁仲要佢係好真實噶嘛，佢嗰只唔係面具嚟噶嘛。咁甚至乎佢可以變成啲唔同身形嘅人先犀利啊嘛。 系啊， 咁呢个系现实真系唔可能嘅。咁但系你从一个戏剧嘅想象咧，咁我谂佢系由咁样变出嚟啦，即系个源头系由呢啲传统嘅戏剧度变出嚟啦。 系，嗱讲起颜色啦，战队颜色初就会黄之士啊，系一个肥嘅，又中意食咖喱啊呢、這个。咁后屘就因为黄色又见到女仔啦，后屘就好中意咧就。再加個粉紅色嘅，咁就入咗兩個女仔配搭三個男仔咁樣，係佢之後又再演變成啦，加隻綠色定點啊，即係第六人啦，然之後有 嗰個唔定嘅，嗰個咩色都有可能嘅， 係啊 係。但係近年咧就好中意嗰個就係你頭先講嘅金或者銀啦， 係啦，後屘又加啲金銀一對嘅都成， 金銀咁啊， 係都成又係一開始又係敌国嚟嘅，咁后屘唔知又加盟咗呢个战队又壮大咗啦，咁咪又通常话啲原本咧由反派转得正派，嗰啲力量就会单飞咗，降级嘅，即系 你呢个最早嘅应该系个天使一号啊嘛，即系王牌突击队里边个司令啊嘛， 系哦， 即系佢叫做额外多一个人呢、這个，即系呢一个概念应该最早嘅。 系啊。 咁佢唔一定係敵人嚟嘅，即係總之佢總之就同佢哋唔同嘅個樣，即係佢哋戰隊咧就會好比較有一套嘅模，即係有一套嘢，即係個設計啊，嗰套設計係統一一樣，有某啲嘢嘅即係好似你咪啤牌咁，佢咪葵扇梅花咪紅心街珠，咁但係嗰個天使一號就唔係嘅，佢係幾隻顏色咁樣，即係佢就係冇樣嘅，佢咁樣係個頭有幾百顏色，即係有齊佢咁樣隻顏色咁樣嚟當啊。咁但係佢係白色嘅，自己係白色咁，即係好唔同嘅，同佢哋個造型。咁佢通常嗰個就係唔同囉，即係同佢哋唔同嘅額外嘅。咁你覺得佢呢就勁啲啦，咁通常佢同埋呢你後尾有機人嗰啲呢，佢通常會自己一個人揸個機人㗎，唔係即係佢會再同佢合體，但係佢自己嗰隻都有，佢哋合咗體嗰隻咁大隻㗎。咁你會突顯到佢嗰個特殊啲嘅地位囉。咁但係你而家最新嗰隊呢，嗰隊咩雷鵬對警察戰隊，佢嗰個但係多出嚟嗰個咧就好奇怪，佢係二五仔嚟嘅。 哦， 即係佢兩邊，佢變曬兩邊兩個造型嘅，有兩個造型嘅佢係，即係佢可以變海賊，即係變怪盜，又可以變警察嘅， 係 好奇怪啊呢、這個但係佢都係金銀潤嘅，咁而家金銀潤係一個比較 即係多用嘅咯，嚇嚇，即係佢額外出嚟就係佢唔係咩顏色，係金上銀色。嗱，咁呢個可能係同我哋頭先講有金同銀係有特殊意義嘅一樣嘢啦。 嗯，係啊，咁咪即係而家發出到啊，其實冇乜點留意，不過嗰套宇宙四都係咪有九個人嘅？ 我嗰個就揀人多咯，咁但係其實而家嗰個新嗰隊咪即係將佢宇宙拆咗做兩隊啫嘛，即係其實佢人多已經係一個。而家嘅一個玩法啦，即係佢要俾多啲人你咁咯，係。 我覺得佢好似參考咗 Love Live 喎，又係九個人嘅，即係 Love Live 嗰一個手機遊戲啦，佢有九個位俾你撳個手指位嘅，咁於是佢有九個人咯，而九個人可以抽三組嘅，三人一組又唔同一個名咁樣，咁我唔知佢係咪咁樣啦。 咁我諗我又唔係好覺得呢樣嘢，我覺得佢係有啲似翻之前嗰個咩咩，即係另一間公司嗰度結果套叫咩咧？嗰度叫做超星神啊，好似 系啊。 其實我覺得似嗰樣嘢多啲，嗰度又好多人噶嘛。咁而佢每一隊又係自己一個小隊咁樣嘅。咁你不如話調翻轉 Love Live 係參考超星神會似啲啊？ 哦，咁係 佢仲早過 Love Live 好多，係啊。 係啊，又有小隊咁你係啊，然之後就 咁佢再之前啊，有呢個叫十五機合體啊嘛。咁其實佢咪就係三隊海陸空嘅隊啊。 哦冇錯，係機甲男隊啦。 係啦，你不如話係似機甲男隊啦，係咯，即係我睇到應該係機甲男隊咯，係。 又有外星人啊嘛，依藍色皮膚嗰啲咁樣。 係啊，冇錯，即係佢唔係純地球人嚟嘅嗰啲係，唔係全部人都係地球人嚟嘅。 咁咪係，自然呢一個就都冇乜好似多過十五個機甲係，咁咪戰隊啊，除咗話四個要加多人，以前有啲係三個人嘅啫。有套咩太陽戰隊咩有鷹啊，有隻平原之類嘅，另一隻老虎咁樣出場又係要耍一套拳咁樣，鷹啊有 人太多其實有問題嘅，即係你可能你商品好似出好多咯，但係其實你好難記得嘅。咁所以佢有時就寧願佢實質人物就唔多，但係佢有啲唔同嘅 form 啊，即係佢可以轉成第二個 form 啊。即係你而家玩法就係佢係咁一個主角啊十幾個 form 咁佢唔使出十幾個人㗎嘛，其實係一個人嚟㗎啫嘛，即係無面超人嗰啲咪係咁咯，咁你想出多幾隻公仔啫，唔代表每隻公仔係一個角色嚟㗎嘛，咁你只需要個超人自己有好多個唔同樣咪得咯，即係其實呢個就我諗你係源自《彩虹化身俠》啦嚇，即係佢七個係唔同樣㗎嘛，但係其實佢一個人嚟㗎啫，咁你其實你需要公仔多啫，唔係需要人物多啊嘛，咁你記唔到㗎，即係如果你有太多人咧，講真你整啲九個已經真係。唉、哎，真系记唔到嗰阵，你十五机合体啊，因为佢系玩即系超合金个人啫。咁你记唔记得佢嗰啲机师啊？ 唔会记得噶啦，通常都系讲。 讲真啦，嗰套我连个主角我都唔记得，唔好意思，系。 系嘛？ 即系好唔特别噶，因为好唔特别噶吓。 系啦。咁咪同埋，其实咧一个面具啊，吓系一个符号嚟嘅。嗱、最经典咧就系、是、呢、這个。星球大戰啊 ，Darth Vader 黑武士個頭盔啊，你會見到佢有個三角形咧、啊，中間有幾棟咧、啊，嗰、那個其實 係 三角嘴啊，口氣啊，即係見到佢好有威勢咁嘅，好惡啊咁啊！呢、這個三角嘴嘅形象咧，好多時喺日本啲動漫咧，即係你要玩個人咧好嬲嗰時候，就會玩到一個三角嘴出嚟啦。即係佢，我估呢個 係呢啲係好近代先有嘅喎，反而嗰時冇呢啲嘢嘅喎。即係《Star Wars》嗰啲年代，反而我未見過有啲角色係三角嘴嘅。即係冇見過個人咧，冇見過啲人會用三角嘴嚟去象徵好嬲啊！ 佢唔係啊，係啊，即係好簡單。例如 唔 係 嗰時嘅嘢嚟嘅， 畫個漫畫人物，你知個嘴換咗個三角形咧，咁就已經係代表嬲嘅咯。即係一見到三角形，或者係稍微再加多幾棟，又會諗起呢個黑武士啦，好嬲個樣啦嚇。咁即係呢個就係將一個面具咁樣。即係形象化啲漫畫， 其實我又唔覺得好似佢本身個樣係嬲嘅喎，我又從來都唔覺嘅喎。 係啊， 係咯，我唔知點解佢哋會想象咁樣係嬲嘅，我完全唔覺得嗰、那個，即係我唔覺得黑武士個樣係嬲嘅。 我係唔通喺度笑緊又唔係啊？ 唔知佢做咩咩？其實佢冇表情㗎，佢邊有表情啫？其實嚴格嚟講，黑武士個樣係一個骷髏嚟㗎嘛。 骷髅啊，又似喎、 啊，其實嗰排係牙嚟噶嘛，即係其實係一個骷髅嚟噶。你一你睇新嗰套，你會覺啲嘅，因為佢有個爛咗黑武士面具啊。你同埋阿龜阿咩阿邊個阿基佬位啊 ，Carol Lance 揸住，其實嗰度係 Hamlet 嚟噶嘛。 係啊， 即係呢個哈姆雷特啊，《王子復仇記》佢咪嗰句最出名嘅台詞啊 ，To be or not to be, this is the question。佢咪就係揸住個骷髏頭，其實係嗰度嚟噶嘛。咁你咪會好，你會而家你會清楚啲見到，其實佢係個爛咗黑武士頭盔，其實係似個骷髏噶嘛。而家你會覺啲啦，但係嗰時唔係好覺嘅，啲人睇唔出嘅。即係其實佢係有一個骷髏嘅形象喺度嘅。咁我真係唔好覺得佢係有咩表情，佢反而係一個好冷，你唔知佢係諗緊乜嘢咁嘅感覺嚟嘅。即係佢好似你唔知佢諗緊乜嘢，覺得佢係想殺咗你啊，但係佢想做咩你都唔知道。咁其實呢個大正係佢嗰個魅力嘅所在喎。咁反而黑武士最囧就咩？就係、是、除咗頭盔嘅時候啦。 哦，係啊。我見到個爛咗面個樣囉。 咁個都唔係最鬼，最鬼係佢未變成黑武士之前個樣。 哦。 就係 Anakin。咁我哋其實係唔想見到 Anakin 嘅，其實我就係鍾意見黑武士。即係其實等於呢，即係馬沙呢，其實香港係調轉嘅，但其實喺日本啲人最鍾意係佢蒙面嗰個樣嘅。 嗯。 係呀。 是香港人就反而最喜歡他統帥那個樣子、都不是古華多羅，你以為古華多羅是啲人最喜歡的，其實不是的，啲人喜歡他那個立了頭抹個頭呢扔一條那個樣子、其實對我來說最囧的是那個樣子馬沙、即最沒型、最沒型的那個樣子、即古華多羅我都覺得 OK 的、但是其實在日本最喜歡的人就是喜歡他最原始那個，即是他們說穿到小丑那樣的，香港說就是那個蒙面那個樣子，其實那個才是馬沙最，即其實是最輝煌的時候來的，即他們以為是做統帥的最輝煌，你說他的位置你看下去而已，但其實他是又打輸又成的嘛，即最後都被人都不知道去了哪邊，就是很慘的，我覺得即是那時的馬沙我才覺得不是挺好的，反而我覺得馬沙 最有型，應該都是最初最初代那時候，即仲係好似好有自信啊，咁成日有個好詭異嘅笑容啊，嗰啲即嗰陣係即係嗰陣係最有型嘅，其實係，咁如果你唔鍾意佢呢個小丑碌就冇辦法啦，係咪？ 係啊，好傳統反派咁，但我聽講話佢設計馬沙個造型嗰個人，佢初是唔係好知有佢個背景。 即你講下安彥豪 喎。係啊係啊，佢話、如果佢知道真係背景未必會咁樣設計啊。 咁佢都係當係一個美型惡翼㗎嘛，咁佢咪所以咪話佢基於勇者雷登入面嗰個惡翼個樣再改㗎嘛，咁同埋佢都知呢個係黑武士嚟嘅，咁佢咪戴返個即係一個咁嘅德軍頭盔咁上下嘅嘢，咁佢咪算囉。咁初其實你睇真啲馬沙個樣都唔係好係咁㗎，佢個面罩好大㗎嘛，即係大過佢個面㗎喎，你睇返佢最初個樣，你睇返嗰張最招牌呀，叉住條腰，即係單邊撐住條腰撳住嗰支，都唔知係棍定咩嚟嗰支啊，係 啊，一支棍啦嚇。 嗰幅圖啊，你睇下佢個面具大到，好似個痰罐笠到個頭咁噶。 哦，係啊，即係原來呢個又係另一個地方，係呢個高達抄呢、這個星球大戰嘅地方。 咁呢個好明顯喎，呢個係冇人睇唔出嘅喎。 哦。 馬沙肯定係黑武士嘅一個即係變體嚟。 原來咁係。是啊，後尾就出咗啲色架啦，又係咁嘅姿勢囉，不過係一個女仔嚟嘅，件衫唔知點解變咗條裙咁樣囉，即係呢個係嗰個吉奇觀音設計，即係騎羅羅作啫，佢又好鍾意呢將一啲。 我以為係香港啲 cosplay 啊開發嘅，點呢個造型？ 呢個造型係真係有嘅，因為日本呢有出過色架，即係吉奇觀音呢就好鍾意呢，即係玩一啲就好文嘅女仔啊，即係當初嗰啲將啲高達變成一啲好似個女仔就高達 三 cosplay 咁，但係我最早見到係嗰啲 cosplay 啊，咁樣著先嘅喎，好似 因為 即係將佢 有個 軍服變咗短衫短褲咁嗰啲啊，係 啊係啊， 我諗阿雪雪啊，阿孫慧雪著嗰陣可能都未，係咪孫慧雪嚟嗰個最初？定唔係喎，再早啲早啲仲有人著過喎。你唔知邊個啦，係唔記得啦，即係其實好早㗎，你總之好鬼早嗰啲高達 show， 即係你都知道香港佢唔鬼跟你㗎啦，咁佢搵班女佢唔會穿返件正式軍服㗎嘛，咁佢咪求其整咗幾個特徵落件衫度，佢咪即係其實係啲好 cheap 好唔跟你嗰啲人亂整，咁可能其實係佢整落啲女度佢又覺得幾過癮喎，咁可能佢哋先攞嚟抄㗎啫。 係啊， 即係總之乜嘢你整條女呀都買得㗎啦，係咪？ 是啊， 幾核突嘅嘢整落條女度，啲人都瘦嘅，係咯。 機械人又得，係咯，即係當初話呢個 M S 少女啊，即係將呢個高達啊嗰啲機械咧， 名貴人家啊， 名貴人家，咁佢後屘講話，你聽個名字好似一個啊，佢話係一個咩女子讀緊一個大學生，讀緊呢啲咩機械咁，其實實質上名貴人家係一個男人嚟噶，係 一個好核突嘅男人嚟嘅， 係啊，就專登攞 呢個佢畫呢個 MS Girl 都唔抵死，MS Girl 有著衫嘅，佢畫嗰啲 Macross Girl 先啫，冇著衫嘅。 嚇， 係啊， 係一個裸體嘅少女，係 係 過癮好多，咁啊，著咪佢後邊有嗰啲 Macross 嗰啲肌肉啊嗰啲咯。 哦，咁都得啊，咁 啊，當然到到出公仔嗰陣就佢就加翻啲衫，佢咪即刻借咗咯，唔買得㗎。 系， 同埋好肉酸嘅感覺，即係其實係即係佢就係將嗰種裸體同埋機械嗰樣嘢佢去撞埋一齊啊嘛，即係反而佢著曬，如果裏面個人都著埋件戰鬥服咧，其實反而唔好睇嘅。同埋佢嗰時畫嗰啲女咧，其實係啲好羅莉嘅女嚟嘅，即係而家唔係噶嘛，而家畫翻啲係似翻啲動畫入邊手長腳長噶嘛。如果佢畫翻嗰班羅莉女，但係著咗戰鬥服咧，係好肉酸嘅，即係你覺得好矮嘅。 係。 系啊，咁你而家玩嗰啲梗唔同啦，而家你而家嗰啲唔系萝莉女嚟噶嘛，即系都大人啲，手长脚长噶嘛，系咯，你咪想象下咯，总之嗰时嗰啲就系唔着衫嗰啲咧，你觉得靓啲， 嗯， 吓，同埋讲真啦，整条女落去啊，你都系玩咸湿噶啦，原本即系你又以为系圣经嘅咩、 哦？ 一开始呢样嘢已经咸嘢嚟嘅 ，OK， 吓，即系佢会爆甲啊， 系， 哦，系啊，好多啊，系啊 ，cos 你会做咩啊？就爆甲啊嘛。 哦，你讲嗰、那个即系哦系啊， 咁、 那個、 你谂下嗰班女爆甲会点啊？咪全裸咯，系嘛，即系咁啫嘛。 哦， 咁咪好睇， 系 咯、 啊， 嗯。咁但系嗰时佢就唔系古仔嚟嘅，佢画咗啲即系画咗啲图咁，即系攞嚟衬下底咁，有时喺啲杂志度咁玩下嘢嘅啫。咁我又觉得系少少咸多多趣啦，系咯。当时大家唔觉得系啲咩嚟嘅，系咯。 嗯。 系啊，咁啊之后啊。名貴美加跟住係啦，吉奇觀音都畫好多呢啲啊，咁啊係啦，跟住個騎羅羅成日講嗰個咩我家姐佢有著件好似戰鬥服咁樣咯嚇，咁啊即係呢啲都係一啲特別啊，即係嚇女體化啦。 唔係咁，你講名貴美加到今日都仲畫緊 M S 少女嘅，我都最新都貼咗一篇出嚟嘅。 哦，係啊，係啊，啊， 即係冇停過嘅，其實呢一件事係。 冇错， 喂，咁啊唔好扯咁远啦，嗰、那个同面具又关系不大嘅吓。 嗯， 系啊，系啊，冇错，即系一啲宣传手法嚟啊嘛。 好 啦，咁仲有 仲冇关于面具？ 都差唔讲咗好多啦，今日都其实。 我哋草草讲下啫，我哋原本讲啲嘢系篇论文嚟嘅，冇三个钟都讲唔完，我都费事出声嘅，我都所以啊，因为我出埋声就大镬噶啦，系咯。 要讲就好多嘢讲噶，即系啲战队啊，啲组合啊。 即系我哋头先讲嘅咧，只系我哋想讲嘅嘢嘅 chapter 嚟嘅啫 ，OK， 未讲内容。我哋读咗一次，我哋要讲嘅嘢嘅 chapter 嚟嘅啫 ，OK。每一样嘢已经可以由再开一个题嘅，咁啊草草讲一次先啦吓，咁其实总之面具吓。簡單講就係由古時嘅即係呢啲嘅祭司咁就到到希臘嗰啲面具劇，咁到到以至呢個即係世界各地其實都有面具嘅，係啦，即係我中國又有，日本又有，咁演變到後來即係去到現代就變成咗即係一個特攝啦，或者一啲超級英雄嘅象徵啊，因為其實呢個就係同神化呢件事係有關係嘅，即係戴上面具就會神化。咁係咪你戴上面具就係超人呢？係咪馬莎戴面具好打啲？係咪係咪蒙面加菲貓？係咪係咪戴面具係咪好打啲？唔覺得唔係喎，馬莎最好打嗰陣就係佢蒙面嘅時候嘛。即係呢樣嘢係日本佢哋都話嘅，即係點解佢哋問點解古華多羅之後呢係唔好打嘛？咁其實佢個解釋就係因為佢冇戴面具。咁你初聽你就覺得係一個笑話嚟嘅，你覺得係一個笑話，但係其實你一個文化研究度睇咧，其實呢個絕對唔係一個笑話嚟嘅。 其實係啊， 因為佢自己都講過咧，佢戴面具嗰刻咧，其實佢係一個冇過去嘅男人啊。 嗯。 其實你會見到馬莎咧，佢慢慢做翻自己嘅嘛。你古華多羅都仲叫做仲係假身份，咁但係你去到馬莎反而佢咪直情完完全全做翻嗰、那個即係嗰個卡斯帕嗰、那個即係嗰個人咯，即係佢成話俾人聽佢係照顧仔啊嘛。咁其實佢咪最冇曬，即係冇曬一個掩飾，就係佢就係佢自己。咁佢咪又變翻弱雞啊？ 即係佢變翻個人啊！你明唔明啊？有個人啊！ 哦，就冇多神化嗰樣。 冇多神化嗰樣嘢嚇，咁所以戴面具好打啲咧，真係唔係周星馳講嘅一個笑話嚟嘅，其實係真係咁嘅嚇，起碼喺劇喺故事入邊係咁嘅嚇，蒙面人咧一定好打啲嘅。但係當你一放低面具變翻做你自己嘅時候咧，就真係冇啦，真係弱曬嘅。 嗯，係啊，呢個好啊。其實而家彩繪係啦，即係利普彩繪係啲人亦都講話。 嗯。 啊，其實因為 Alpha 嗰件戰鬥服係啲人體彩繪咁樣演變出嚟㗎，你覺得好似好性感啊咁樣嚇，即係好似畫出嚟㗎嗰件衫。啊！即係又好似即係以前啲人 咁啲超級英雄嗰啲都係其實係裸體噶嘛。 哦，係啊，佢即係其實咧，因為傑達萬合咧個設計咧，例如愛美神咧，佢又即係嗰啲配色咧，你覺得其實佢好似著緊一件泳衣咁嘅個機械，即係 潛水諗泳衣都係嘅，即係一折折咁啦。 三點式啊嘛，係啊， 即係條褲啊，有個三角褲咁嗰啲啊， 係啊， 跟住戴咗個三點式薄洛咁啊。 啊！就係即係 Superman 嗰個形象，其實好似一個唔著衫嘅大隻佬著一件三角褲咁解啫嘛。 我有啲連嗰條都唔著，係直接遊落去。如果睇嗰啲同志遊行咧，有見過噶。 哦，係啊，有啲 遊到成身黑色嘅 Batman 同何芬打緊車輪，佢成褲都冇著嘅，其實佢係遊落去嘅成件戰鬥服啊，佢就係有件披肩嘅啫。係。超人又係啦，冇著褲嘅其實。但你有見過蜘蛛俠都有喎？有人游咗少少蜘蛛俠咁其實咦點解佢褲囊多咗啲嘢嘅咁行落去冇著褲嘅根本 照計 所以穿緊身衣佢根本冇著衫嘅 即係蜘蛛俠就唔應該著衫啊，因為佢嗰個特性就係佢啲皮膚黐住啲牆啊嘛，咁所以咧佢第一套電影都話佢件衫係好薄嘅，其實就好似等於冇著咁樣。 咁即係話佢真實版應該係將自己游咗做紅色藍色啊？ 系啊，咁我先要發揮到啲能力咯。佢啲能力嗰啲 條條粉咁啊， 係咪？ 真係條條粉啊！佢啊，到時啊， 咁可以著翻條底褲嘅都。 係啊，咁啊， 係。 即係最現實嗰就係變態超人啊嘛，係咪？就作縮定唔著啊？ 哦，啊， 咁嗰個就特例嚟啦， 條底褲咯， 出咗兩條底褲，有一條喺個頭嘅。 咁其實佢都有個面具嘅喎，佢變咗身，佢個樣咧，即係電影版、真人版咧，係一個卡通樣嚟嘅，變咗身。 哦，咁佢因為佢冇辦法整到啊，所以冇辦法唔將個底褲整咗做個面具啊。 係。 你畫出嚟就可以變咗蜘蛛眼啫，你真人唔可以變咗咁噶嘛。咁你真人唔到噶啦，變態超人嗰個樣一定係整個面罩扮噶啦。 系啦， 咁佢个身可以唔着件 suit 扮已经好劲啊，系一个即系跟住个身形可以就咁就扮到，真系真系犀利啊！真系已经系。 系啦，咁啊，你话西方真系唔好习惯面具，或者佢讲面具就另一种形式啦，即系呢个 Batman。 唔系佢唔系唔习惯，其实佢早期都系好多即系冇样嘅呢啲咁嘅，即系佢又唔系超级英雄啦，你当系嗰啲叫 pop fiction 入边嗰班。即係嗰班所謂偵探啊，咁其實佢有好多啊，即係好似面土俠嗰類啊，佢就係直情佢真係連樣都冇，或者個樣冇樣啊，冇嘢啊，白咗，咁又或者打一個問號喺度咧，呢啲反而係最早期嘅美國超級英雄嘅造型嚟嘅，咁佢後尾先至慢慢係有啲又完全唔即係佢其實當時有啲係蒙曬面，有啲唔蒙面噶嘛，即係有啲係好似 Dick Tracy 咁嗰啲探長咪冇蒙面咯，咁佢後屘將呢樣嘢點樣可以撈勻佢，咪結果有啲係。即係叫佢露翻個嘴出嚟啊！咁有啲就戴個眼罩就算啦，咁即係咁咯。咁原來你 嗰啲 都係由呢啲 都係有全個面具嗰啲㗎，即係 唔係角手嗰啲就似吉吉丁嗰啲多啲嘅，佢通常都會露翻隻眼同個嘴出嚟嘅。咁、其實呢啲都係由呢啲嘢度演變嘅啫。咁你話日本超人咧，其實係咪就係由全個遮住咯？即係就係蜘蛛俠啊嗰類變出嚟㗎嘛。咁點解咧？就其實唔係因為日本冇。佢哋冇試過，佢哋最早都直情係拍嗰啲好似 Superman 咁嘅特攝片嘅，咁但係真係完全唔受嘅。日本覺得話真係唔得咯，即係嗰個日本人就咁扮呢個超人，佢覺得唔信服啊。但你又瘦又矮，係又唔似樣，整件袍咁好肉酸㗎嘛。你知嗰個形，其實嗰個形鬼佬著都唔係好睇啦。講真，即係 即其實都幾鬼核突嘅啫。咁但係你亞洲人再更加核突到爆㗎啦，即你根本就唔啱亞洲人啊，嗰種即嗰一種嘅超級英雄造型。咁結果佢哋就覺得係哦，原來蜘蛛俠呢一種咧，即佢又唔會整件袍㗎，佢就咁一個人形咁。咁好似有啲手套靴腰帶咁嘅樣，即雖然佢好貼到好似滑女咁，咁但係你係咪貼啊？唔緊要啦，即總之佢係有手套有腰帶有靴，咁跟住咧個頭咧就係見唔到樣嘅，成個見唔到，因為呢一隻啱使喎，因為你凹咗之後就話知你係咩人都得啦，係咪？ 啱啊，係。 係啦，同埋其實個身形咧又唔係咁覺喎，因為你咁著完咪總之係人形㗎啦，咁你係咪大隻佬睇唔到㗎？係咪？即其實唔係咁睇到啦，咁所以佢咪衍生咗啲好似蒙面超人呢啲咁樣嘅嘢咪成功咯。咁佢發覺就揾咗條路就啊，原來即係亞洲人啊，即係日本人啦，佢哋即係原來亞洲人嘅身形咧，就係遮曬咧，你就會比較信服啲咧，佢係一個超人嚟嘅。 原來咁樣。 係啊，即係咁事實上係啊嘛。咁你諗下係咪咁？你會信啲？咁你話哇，你下下叫佢展現曬佢一身肌肉，咁其實有幾多個係有橫練肌肉啊？咁同埋你佢哋嗰種又唔係話佢係。靠佢大隻格，佢有一種超能力啊，或者佢係改造人嚟嘅啫。咁我冇話佢大隻格，即係佢都係常人嘅身形嚟嘅啫嘛。咁咁點解一定要大隻啫？咁你大隻就因為美國超人係咁啫嘛。咁佢都唔係行嗰啲路線，咁佢咪慢慢摸到。咪因為你要知道咧，日本嗰啲其實係少年漫畫，咁你個少年點會係咁大隻啊？ 啱啊， 係啊，個少年嚟嘅啫嘛。咁啊，少年就算幾大隻都好，佢都係少年咁瘦瘦地，有少少肌肉。冇可能係咁大啫，咁所以你其實唔咁符合即係日本嗰個路線嘅，其實呢一件事即係無論係特攝好漫畫都唔符合，咁所以佢哋係會係就咁用一個蒙面咁樣咧，咁呢個係會比較的確係適合啲即係日本嘅路線啦，咁同埋佢發覺呢樣嘢咧係同呢個化妝舞會啊呢啲都可以即係有關係啦嚇，咁因為呢個可能係由雷朋嗰樣嘢嚟嘅，即係佢就係一個所謂怪盜紳士啊嘛，咁其實佢係。即嗱一啲啲版本啦，有啲版本佢就係咁戴咗一個單眼鏡就算嘅嚇。咁當然由佢而衍生出嚟嘅好多嘅怪盜，其實就係有戴嗰個眼罩噶嘛。其實咪即係眼底服蒙面俠嗰個碌咯。咁其實嗰種係型嘅喎，即係佢即係你唔係覺得佢係 Superman 咁嗰種嘢嘅，佢係一個蒙面俠啊嗰種嘢嚇。 好 瀟灑，好瀟灑嘅。咁嗰種嘢可能係由嗰樣嘢嚟多啲嘅，即係我哋亞洲嗰邊嗰、那個。造型就唔係由一個大隻佬咁樣嗰種，即嗰種真係唔好啱我哋亞洲人咧。事實上你諗下係咪唔好啱我哋？係咯，咁啲女都鍾意睇㗎嘛。你如果你係一個好瀟灑係咪？哇！戴個眼罩好有型咁，好有風度咁係咪？即係咁你又可以衍生嗰啲少女漫畫啊，一樣有呢啲蒙面人嘅角色啊，仲要出嚟救個女主角，咁係咪好浪漫咧？成件事係嘛？咁你先可以喺呢個亞洲嘅市場度即係比較受啊。咁你見到馬莎其實你都係由呢樣嘢即係承繼呢樣嘢啦，我覺得係即係其實都係一個其實係一個美少年嚟㗎嘛，其實咁就面罩之下係一個靚仔㗎嘛，咁而家好多女嘅想像都係㗎，蒙面人後面嗰個一定係靚仔㗎，咁邊個話俾你聽，咁你自己諗啫嚇，咁你唔使理佢㗎，佢係咁諗就得啦嚇。 呢個又同啲所謂民族性嘅眼鏡娘咧有啲似，即係。通常咧眼鏡娘咧個眼鏡就一定係圓咕碌啊，好多個圈好深。 你都淋咗真嘅啫。 啊，係冇錯啊，係啊。但係咧，佢一除低眼鏡咧， 就會變靚女 啦。即係將頭髮撥翻落嚟，做一個靚女啊，係好多啲動漫都係咁話。 咁呢個我諗係後尾再將呢樣嘢女體化嘅一個答案啦，係咯。即係初初就冇呢樣嘢嘅，係咯。即係以前嗰啲咁嘅四眼妹角色咧，你係唔會見到佢。除低嗰個眼鏡嘅，即係佢由到尾其實咪就係個四眼妹，就唔會話佢原來係，因為後尾係你或者諗啦，係呢啲角色變咗做主角嘅時候先會發生呢樣嘢嘅。如果呢個角色咧由到尾都係一個博士或者係一個所謂嘅班長或者優等生咧，你係冇機會見到佢除低眼鏡原來係個美女嘅。 同埋你畫佢眼鏡，你唔使畫隻眼，又畫少咗嘢啊嘛。不過你就要用另一啲方法表現佢啲眼神啊，嚟反光啊，嗰啲即係。好閃啊！ 咁我又唔覺得有咩慳咗嘅，畫隻眼唔好難嘅啫。 係啦，咁 都係角色嘅特色嚟嘅啫。即係你唔可以畫馬沙爾畫啲嘅，因為唔使畫隻眼，你唔可以咁講嘅。或者係咪畫古華多羅要畫啲嘛？一扮超咁啊搞掂啊！咁我唔覺得係咁嘅。 冇錯啊！咁而蒙面超人咧，應該係我記得有兩個角色係會露到個嘴嘅，就係、是。怪金剛啦，同埋呢個啊 強即係 Swanga 嗰個拍檔啊甲蟲女咧，係會見到個嘴啦。咁啊，見到嘴好特別嘅，即係如果西方咧喺個蝙蝠俠咧，你見到嘴咧，佢講嘢，你見到咬牙切齒啊，好憎恨啲劫匪嘅樣啦，又見到啲鬚根㗎咁啊，見到棚牙，即係有另一種表現方法啊，即係喺面罩之下，你佢即係窺探到佢裏邊個人個表情啊。即係就算係呢個 Robocop， 佢都係見到個嘴啊，佢成身改造咗，但係個頭盔嗰度都係冇咗個嘴。即係我成日覺得，如果 Robocop 依人點解唔對住佢個嘴嚟發開槍嘅咧？ 佢因為其實個嘴都係假嘅啫嘛。 哦，係啊。 第二集佢講佢嗱，佢第一集就好似唔係咁講嘅，但係第二集就話咧，其實嗰塊面係假嘅，因為佢老婆後屘都終於發現咗佢係佢嚟噶嘛。第二集啊，咁佢揾隻手去摸下塊面咧，佢話係凍嘅， 哦， 唔係熱嘅，即唔係一個人面嚟嘅，佢話係照住個樣即係做嘅啫。佢第二集係咁樣講嘅，竟然嚇，咁但明明第一集佢就好似係話係即係佢留翻嘅身體部分嚟噶嘛， 係啊， 係啊，佢話咩咬到個嘴之後就會 feel 到覺得自己係人啊嘛，唔係咁嘅咩？ 嚇，唔係 Robot 哥，嗰係日本。另一套卡通叫做咬舌男，即係咁講嘅。 OK， 我成日以為佢。 Robocop 就冇嘅，總之佢第二集就有解釋咧，佢就話其實嗰個嘴都係假嘅，即係唔係肉嚟嘅。 我 成日都冇嘅，佢咁講啦嚇。咁但係其實你喺個戲劇上嘅意義就係你要俾個演員有戲做。 啊，咁係喎，即係如果唔係，你由頭到尾都見唔到佢個樣嘅，咁即係佢點樣收？ 其實又唔係嘅。如果你睇呢個 V 殺呢，咁其實 V 殺係 Agent Smith 嚟㗎嘛，咁佢就好犀利呢，可以係佢全套戲呀，即係隨佢反而佢扮咗你一個身份嘅時候用返 Agent Smith 呀，即係其實佢係同阿紅骷髏一樣㗎，佢會有一個 shot 呢係俾佢戴所謂戴咗個假面具，咁而佢假面具就係 Agent Smith， 即係佢自己個樣嚟嘅，但係佢其實裏面解釋話嗰係個假面具嚟嘅啫，佢唔係個真樣嚟嘅，即係都俾佢個真人出一出。咁有出過㗎 ，Visa 中間佢咪有俾我個真樣，但係其實係假㗎，因為佢原來真樣燒爛曬面㗎嘛。 係啊。 有一度咪捉咗阿 Letter Portman 翻去嘅，一個剃曬啲頭髮，咁咪有審問嘅。嗰時佢咪用翻個 Agent Smith 咁嘅樣嚟講嘢㗎嘛。咁但係佢嗰個解釋就話其實嗰個同紅骷髏一樣啊，即係都係一個假面具嘅。咁但係咧，佢差唔多即係幾乎啊九成幾嘅戲咧，佢都係淨係戴住啊 Visa 面具喺度做戲。咁但係咪唔得咧？咁啊唔係喎，你佢嘅形體再加埋佢嘅聲音演繹，其實佢嗰個 Visa 係做得好成功。我諗佢係佢重演以嚟啊，即係做最有型嘅角色，我覺得係。 哦， 即係最有型嘅，即係佢係一個你都唔知佢好人定壞人，係一個即係甚至乎你可以話係即係而家被黑客啊，即係尊崇嘅一個形象啊嘛。即係或者被好多嘅反，即係叫做反政府嘅人士啦，即係都會有個係啦，反抗象徵啊嘛， 一個符號啦嚇， 一個符號啊嘛。咁係其實 Agent Smith， 我覺得佢從影嚟做得最成功嘅角色嚟嘅，嗰個係。咁原來就係見唔到佢自己個樣嘅角色，就係戴住面具演嘅。咁但戴住面具演，佢完全冇即係遮蓋到佢嘅演技喎。其實你見到佢就係靠佢一舉手一投足同埋佢嘅對白啊。佢就好表現到呢個 Visa 到一個點嘅人，咁所以你會睇到呢，其實係咪話一定要見到樣呢，即係先至係喺個演出上係可以呢，咁其實唔係真係嘅，咁但係呢你一般人就會希望係點都見到個嘴啦，咁即係呢啲囉，咁但係其實呢個只係主觀願望嚟嘅啫，喺演出上如果你搵到一個好勁嘅演員呢係唔需要，咁但係當然 Robocop 又唔同嘅 ，Robocop 佢本身呢，因為佢唔係人咁嘅喐到。你 Visa 就係人咁嘅啫，佢除咗蒙面之外，佢都係人咁嘅，佢又會唱歌，又會成，又會即係你覺得佢係一個好有修養嘅人嚟噶嘛？即係其實佢係 Phantom 嘅一個變體嚟噶，你可以話 Visa。 哦， 即係你感受到佢咧，係其實好有修養，好有文化，即係佢唔係一個恐怖分子，係嗰啲粗人嚟嘅，佢係好有頭腦咁所以佢雖然去周圍放炸彈，好似要殺人，但係即係佢唔係黐線啊，佢唔係黐線，唔係狂瘋狂啊。而係佢係有深思熟慮，而佢係刻意去咁做，想推翻佢嗰個 有理念啦， 係有理念嘅，即係佢係一個革命家嚟嘅嚇。咁呢種表達就係咁啦嚇。咁但係 Robocop 就唔係啦 ，Robocop 因為佢本身喐嗰陣係好硬噶嘛，即係佢都專登去學跳機械舞啊，即係演員啊 即係 Peter 啦，專登去學機械舞嚟去做嗰啲 Robocop 嘅動作嘅，即係佢喐嗰陣，大家記得佢係好硬噶嘛，咁樣。咁你又見唔認？如果連個嘴都唔見，咁你咪真係 CPPO 咁？ 係喎。 系咯， 咁就即系，因为其实佢 Robocop 想表现人性同机械， 冇错啦， 睇咗啊嘛。 因为佢个故事系要讲人性啊嘛，咁所以佢如果佢连个样子都完全冇晒任何人嘅部分嘅时候，你又点样去表达呢样嘢咧？咁所以佢点都留翻个人水不，咁就当系好似 Peter 啊或者咁嘅嗰种感觉，不过有个机械，有个机械甲嘅咁咯。咁其实呢啲都系喺个戏剧上，因为嗰一个好 specific 嘅故事咧，佢需要到佢即系嘅原因，所以佢就留翻个嘴俾佢去演啦吓。咁如果唔系咧，咁你蜘蛛侠其实都冇问题噶。你睇蜘蛛侠咁，佢个睇唔到佢个样啦咁。咁但系你有冇话你代入唔到蜘蛛侠呢个角色，或者 Iron Man 咁，直情咁遮晒咁。当然佢好中意影阿罗伯托尼喺里边啦 吓。系又或者成日打开个头盔嘅。 以前唔系好多嘅。以前唔 系 好多，以前佢通常系影佢喺个头盔入边喺度讲嘢，咁佢好少打佢头盔嘅。其实以前吓，咁我反而觉得佢哋而家好似黑炮咁咧，成日无端端一讲嘢要打佢个头，其实好 stupid 噶呢件事，即系冇理由噶，系冇理由。 我觉得弱点啦吓， 唔系，但系因为佢冇办法表达佢即系个演员嘅即系要讲嘢啊嘛，咁佢唯有就尴尬咁做啦。但系呢个唔系一个好聪明嘅做法，我反而觉得以前咁样。影入去里面咧系好啲嘅，系啊咁都好啲嘅，即系你想影入个演员啫，咁唔使除头盔噶，系咪先？咁即系其实我谂咁，即系佢都系入美国片嘅，佢希望俾下个演员出镜啦。第一系咪咁多钱请个人翻嚟啊？咁 啱 啊。第二佢都系想有翻一啲演出俾佢啦，吓。如果唔系你等于睇住个狮子人啦，吓。咁但系你做特摄片咧，其实呢样嘢嘅意义就唔大嘅，因为特摄片咧，你一变咗做皮套之后咧。其实大家都唔预期系原本嘅演员，咁你就纯粹睇一啲特技啊，同埋即系武打嘅，即系叫做演出啦、啊，或者系一啲即系佢点样攞镜头，佢都好有型啊！呢啲即系其实你又唔系话好必须要咧见到个主角嘅，咁因为喺特摄片咧，佢变成超人嘅时间唔长啊， 系 吓，佢唔系话一大部分嘅时间见到系超人啊嘛。其实你已经咁短时间佢系超人啦，咁你咪就俾个三分钟佢系超人咪算咯，即系冇乜必要嗰三分钟都要见埋喎。主角，喂，即系你我当你有四个字，喂大佬，你扣翻三分钟啫，老细都系十七分钟对住个主角噶啦，咁你咪俾三分钟佢变咗做超人唔得？ 即系你系啦，人翻睇已经做咗好多戏啦嘛， 系啦，即系以前啲特摄片你差唔多前面嗰十几分钟几乎净系影住佢咁就系噶嘛，好 focus 噶嘛。咁你係唔需要再用咗三分鐘都要見到佢嘅，咁三分鐘你變咗身就變咗身咯，你翻嚟見到變咗一個人嘴，就相對咧你冇咁我哋頭先講嗰種咧將佢神化咗嗰個感覺啦，即係你仲係見到車咁，原來都係一個亞洲人嚟嘅咁樣，咁你差少少，咁你所以你見到怪金剛嗰啲咧，其實你唔係好中意，佢都唔係主角嚟嘅，佢都唔係主角嚟嘅。咁而見到人樣嘅呢啲超人咧，我諗除咗嗰個星雲蒙面啊，係咪叫做之外，我諗都冇啊。 哦， 有個叫星雲蒙面咁上下嘅，如果我冇記錯啊。 哦， 咁佢個特色就係點咧？就係、是、佢後面件袍咧係好似王妃超人一樣咧，係透明嘅。即係我嘅感覺就係佢做乜攬住條肉鏈喺後面嘅咁啊？係啦，咁但係當然嗰塊肉鏈唔係成日都喺度嘅，即係有時冇咗嘅，即係有時佢冇，你就當佢係一個見到人樣嘅卡邦啦，你會唔會覺得好奇怪？ 系啊，咁啊， 即系佢成身上晒甲，但系无端端个嘴位咧系喺个人样，咁仲要系一个日本佬嚟嘅啊，咁当然人面飞侠都系另一个嚟嘅，咁所以人面飞侠咧又反而大家都系中意佢巨大化咗变咗做银色嘴嗰阵会好啲， 系， 咁同埋咧佢个面具啊仲要衰啲嘅，佢系似 Michael Keaton 嗰个 Batman 面具，即系你觉得佢系软奶奶噶， 嗯， 即系佢系一个软奶奶嘅嘢突咗个嘴出嚟啊，咁所以嗰时觉得唔型嘅。嗰時覺得佢個人即係個等身嘅就唔有型噶，嗰時咁咁嗰時幾驚佢巨大化咗，佢繼續係見到個人嘴啊。 係， 咁佢又識做一變大咧，佢就變咗做銀色嘴嘅，即係係硬嘅啊，咁啊好啲，似樣啲係嘛？就係咁啦。 冇錯。 咁所以你諗下咧，喺日本特攝片咧，見到人嘴嘅係好少啊嚇。咁而佢哋有冇啲係中間嘅咧？佢係有嘅喎。咁就係呢、這個世界忍者战系嘛？如果冇记错都叫做，咁呢个就将会喺嚟紧嗰套卡邦捞呢个战队嗰套电影啊，就会出现啦。 咁香港係冇做過嘅，咁佢係點嘅呢？佢係個面具呢就遮咗之後呢，佢個嘴其實係一塊布呀、啊。咁其實呢佢係會現返一個人，即係裏面有個人嘴咁嘅、哦、即係真係個人兩個布咁咋嘛。因為見到佢有個有隱約見到有個鼻同個嘴型。咁、哦、佢的確呢佢講咗一陣呢你都見到佢個嘴喐嘅，因為佢真係人嘴嚟㗎嘛。係啦。咁嗰、那個就係一個比較特別啲嘅設計。咁但係因為佢係隱射啦，咁佢咁多數都 make sense 嘅，因為隱射嘛。咁但係除此之外真係都唔多囉，係囉，即係都唔多係咁啦。咁彩虹化身合囉，除非你係咁佢都係搵個嘢笠住個嘴嘅啫。咁佢都係塊布嚟嘅，咁所以佢講嘢嗰陣都會喐。咁但係因為佢本身已經露眼啦嘛，咁所以你就唔會太懷疑佢下面嗰節啦，因為佢都係布嚟嘅啫，佢搵布包嘅嘛，即係一叉咁嘅佢係咯。但其實我覺得有型㗎，有啲人覺得而家睇覺得佢唔有型㗎，但係我覺得有型㗎。即係做乜阿叉咁因為嗰時興啊嘛，咁你唔知啊，嗰啲光幕面盒都係咁嘅，係咯。但其實我覺得有型㗎，如果你以日本超人嚟講咧，我中意呢種添啊。 係 啊， 嗯，哦，即係快步，誒、欸，好似阿馬生個老細嗰個女人叫咩？ 你講阿、希利亞啊嘛。 希利亞係希利亞咁咯，係係啊，快步 咁。 咁 我都講過啦，其實希利亞原本同馬生係同一個角色嚟㗎嘛。 是所以是。 咁、啊、只不過係喺同一個位置戒開咗，咁咪一個咪眼罩，一個就個嘴咯，即係遮個面具啊，即係蒙面啊。咁你睇到佢就係著住情侶裝，咁呢件事係冇理由睇咗咁多年，大家都唔覺噶嘛，即係我唔知點解大家唔覺先犀利啊。 呢品味係好相似嘅，都係咁中意著呢啲好奇怪。 唔係因為佢根本係同一個角色嚟㗎，原本係最初個概念嘅時候，即係紅翠星係女人嚟㗎，唔係男人嚟㗎。即係當時佢哋仲係個設定，諗住佢哋係外星人嗰個設定嘅意思，即係仲係好早期嗰陣，即係智慧星人嘅時代啊。咁佢個嗰時嘅紅穗星呢個構思係一個女人嚟嘅，咁後屘先慢慢再演變成為音拆開咗做馬莎同希利 亞。所以就係話啲特色片佢個面具係有一種威嚴咧，好似佛神像啊、佛像啊咁樣。哇！如果你見到啲特色片嗰個面具個嘴會識喐嘅。即係一個機械，即係硬嘅嘴，但係大家又會銀色嘅嘴會識喐，咁好搞笑咯。同埋啲眼又識一喐，就好怪 異咯。睇下你個表達係點啦嚇，你如果你畫得靚都唔搞笑㗎。 係啊，咁啊， 咁你睇勇者王都冇搞笑㗎，咁佢啲機人個嘴都識喐 嘅。你預咗佢嗰班勇者係 AI 機械人嚟㗎嘛，所以有自己嘅意識，咁啊識講嘢就唔出奇啊。 其實你見佢嗰個合體，佢都係由人面再戴面具㗎。即係其實以往呢你就覺得好似兩樣嘢㗎嘛，即係好似兩種設計呀，你會覺得即係有個人面嘅機械人，有人面定係個人係好似高達咁有個面罩。其實佢哋而家嘅解釋呢就係其實佢只不過係戴咗個面罩上個人面嘅，咁好多時候你爆開個面罩之後呢其實你會見到個人面嘅，咁呢個係有好多而家嘅勇者嘅即係嗰類呀，即係或者係就算南光人都算係啦，即係佢哋都會係唔知點解呢去到最後一集呢會有爆咗個嘴嘅見到個人面呢一幕㗎喎。 咁呢個設計咪即係早期卡森改造人卡森個設計囉，即係係咪有個 咁嗰個你就預咗佢爆開係人面啦，但係你睇機械你覺唔覺得高達爆開裏面其實有面 㗎？冇諗過喎， 冇想像過，有人畫過㗎，有人畫過呢樣嘢㗎，即係高達其實裏面係好似用者咁係人面嚟㗎、有人畫過呢樣嘢㗎，啲同人畫過。咁其實嗰樣嘢咪就係一個神化嘅一個象徵啊！你諗下勇者王合體，其實佢係 power up 噶嘛，咁其實佢咪就係一戴咪戴咗個頭盔上去咁樣噶嘛。其實嗰面具，其實佢一樣係有面具嘅，即係機械人都再戴面具啊！你諗下， 咪所以扮大隻啫嘛，所謂機械合體。 咁而家呢個概念反而咧喺變形金剛係又是荷里活 版， 其實佢就係、是、其實係個頭盔嚟噶嘛。 是啊， 即係佢都當佢哋爆咗之後咧，其實裏面係個個都有樣嘅，即係其實 Opperman 唔係 Opperman 好明顯係有樣啦，而家嚇佢 係而家有啊， 其實有樣噶嘛，即係佢當佢哋其實裏面個個都係有個人樣嘅，不過佢外邊有冇話整到個豬嘴遮住啫嚇，咁佢哋好多人都當咗係有嘅，即係有人樣嘅，而家好多人物都，咁只不過佢你平時見佢就哦，有啲人係中意長期戴住個豬嘴咁，即係你要咁理解咯，係咯，咁所以點解佢就算 Opperman 有豬嘴嘅時候咧？即係點解柯柏文有豬嘴嗰陣，你叫佢講嘢都仲要噏下噏下咧？其實就係呢個咁嘅 表達嚟，就因為其實佢裏面其實係有人樣。咁佢呢一件事，就算你而家翻去日本啊，嗰啲版本咧，佢都當係咁嘅。所以你見到佢 Opperman 講嘢嗰陣，個嘴會喐嘅。佢其實好似玩具都出過一隻係咁啦。佢個 Opperman 嘴口喐噶嘛，係啊。 哦。 即係撳掣咧，個嘴會喐喐喐喐喐㗎，係啊，即係佢會出聲講嘢嘅。佢咪講翻咩 Autonomous Pie 咁咯，係 Autonomous Pie 咁咯。咁就咩 Autobot roll out 咁咁嗰啲咁，咁但係佢喐，佢會喐嘅喎，嗰個嘴講嘢嗰陣，係啊，即係佢咪喐喐下咁咯，嗰個豬嘴啊，嗰個面罩啊， 係 有啊，有出過啦，嗰啲玩具都即係都係近即係叫近代嗰啲啊，咁你個感覺咪覺得其實其實佢係有人樣嘅，不過佢戴咗個面罩啫咁咯，係咯， 係啊，哇，講起玩具哇，原來其實咧老老收嘅頭盔真係有人。出過呢個頭盔， 啱啱預訂緊未出啊！ 嚇，係即係唔知佢會唔會好似即係一動畫咁喺後邊有個即係掩可以， 好似戴唔到嘅，好似戴唔到嘅，好似係一個就咁嘅一個，即係當係一個裝飾啦，即係等於個一比一有個話係一比一嘅馬莎頭盔，但係其實戴唔到個頭噶嘛。有出過戴到啦，當然即係我意思佢試過有一個係成個嘅。即係個頭盔連埋眼罩，佢寫到明咧，叫你唔好戴到個頭度嘅，唔係貨你戴嘅，係一個喺個道具咁樣，即係當係一個玩具啦。我有一個即係俾人嘅裝飾品嚟嘅啫。咁但係我見到有啲人咧，個頭真係細到咧，即係佢真係戴到落去喎。係 啊， 係。咁有啲人戴嘅話戴唔到啊，真係太細啊嚇。但係我又見過有人喺網上，佢真係戴落個頭度先犀利。係啊，係。咁但係原本個設計就唔係俾你戴嘅嚇，唔係要人戴。 即係我又冇見過咧，即係出一啲實用啲嘅物品，例如電單車頭盔有冇出過啲無面超人嘅點咧？電單車頭盔啊嗰啲， 咁咪無面超人嘅花就有咯。但係你唔可以真係無面超人咁嘅樣咯，因為嗰個頭盔保護唔到你嘅。 係啊， 因為太貼啊，太貼頭啊嘛。你其實你要個頭盔保護個頭，你肯定有一定嘅距離，同埋有嗰啲即係防，即係叫防。撞或者係吸震嘅嘢啦，係咪？即係你個工地頭盔其實都好大㗎嘛，同埋好即係其實咧離開咗個頭㗎嘛。如果你係貼住個頭，你係冇用㗎，因為撞埋咪照震落嚟。即係你冇緩衝位唔得㗎嘛。咁 啊啱啊。 咁如果你戴個特攝頭盔係做得好靚，貼曬頭，咁你諗下其實有冇保護作用咧？即係我就算你用鐵做都冇用啊。 你本身有 問題唔係佢用咩質地啊嘛？你用鐵都冇用㗎，一樣震落你個頭度。即係如果你一除。喷落嚟，咁你一样濑嘢噶。 咁你要戴个超小要塞马辉嗰个头盔先得咯。 马辉嗰个 可以做电单车头盔啊嘛。 马辉嗰个就得嘅，因为真系好大个嘅。 好大个嘅系啊。 嗰个如果你真系做去做电单车头盔系 OK 嘅，因为佢真系好大嘅吓，即系做到先啦。如果你要做嘅话，系咯。 因为谂起蒙面超人点解要蒙住块面咧？我好似睇漫画原著咁样，佢话。本身佢做咗改造咧，个样就已经破晒相嘅，即系好似嗰啲Deadpool 呢、這个 咁画、出嚟就块面多咗两万嘢嘅啫，又唔系好 都未 好用。 系真系好核突， 即系多条好似画泪痕咁嘅嘢咯。 系啦，即系有石叔叔系好中意画有条泪痕喺啲改造人喺嗰啲即系闪。 其实佢系一种改造人的悲哀嘅表达嚟噶嘛，即系就系一个泪痕啊嘛。 所以佢有一個悲劇嘅面具，因為原本面具就係悲劇嗰度嚟噶嘛，即係希臘。 又或者你啲機械人咧，你留意一下，好多時嗰陣喺個眼下邊咧，佢係有一條線一路落到下巴嘅。 哦，係啊，嗰、那個咩機械 形 狀。 轉角位係喺嗰個位啦，通常都咁，但係其實嗰個位有啲人個表達就會刻意整兩條痕嘅，其實就一個一係就一個雷痕啦，一係就一個惡魔嘅象徵。 哦、 即係其實好中意玩呢樣嘢㗎佢哋 嚇。哦，即係 日本好中意玩。係啦，好中意玩嘅。即係總之眼後邊有一揼嘢咧，其實佢係有啲意思嘅，一個符號嚟嘅。 係。 都啱啊！佢係一個都係表達一個面譜咯，成日即係簡單咁講。 其實都 係。即係咁啊！不過嗰套漫畫我有印象，佢就話。你个样太过肉酸啦，不如戴个头盔遮一遮啊，于是乎就变咗蒙面超人。 哦，你讲佢原著漫画佢系佢系唔变身噶嘛？因为佢根本就真系蒙面超人咁。咁跟住就 头盔啊嘛。 佢跟住就着咗件西装喺面遮住啫嘛。 系啊。 佢除衫唔系佢唔系变身，佢除衫嘢跟住戴咗个头盔系咁样。 有啲 Superman 咁。 遮住个样啊，唔想俾人见到佢。 因为最初蒙面超人根本冇变身呢个概念噶。 系啊。 即系变身佢系咪特摄片嗰阵咧？即係佢 係啦， 即係先慢慢形成嘅。咁尤其是變身 pose 直情係去到二號先有㗎嘛，初一號都冇變身 pose 㗎，佢咪揸住電單車咪唔知做乜無端端，總之吹喐個車葉佢就變㗎啦嘛。咁其實嗰度都無厘頭㗎，唔知點解。咁佢去到二號先開始確立呢個變身動作啊。咁其實點解呢，就因為二號嘅演員呢就唔識揸電單車嘅。咁所以佢就話呢，佢唔可以俾佢揸電單車變身啦，因為佢即係嗰時又唔知點解咁鬼遵守呢啲交通規則㗎，即係佢冇得揸電單車嘛，咁點拍佢揸電單車嘅場面呢？咁就唔得，咁就唯有企喺度變身，咁點算呢？喺度變身點變呢？咁又唔會吹喐個車葉架企喺度係咪先？唔通揾係咪要太陽能電筒揾另一個車葉揾另一個風扇吹喐佢呢？咁佢點算呢？佢就結果就諗咗一樣嘢叫變身 pose。咁其實就偷自呢、這個當時嘅另外一套就唔知算唔算特攝片咧？游到一直線叫咩咧？香港叫做有好似有做喎，香港叫做係咪叫游到咩？嗰套我唔記得叫咩，香港有做㗎嗰套係。咁其實佢嗰、那個佢哋打游到嗰陣就會有個動作咧，就係將隻手揈佢一邊，跟住揈過另一邊喎。即係其實呢個係因為佢個劇入邊嘅游到嘅動作啦，我唔知道現實游到有冇呢個動作。佢就攞咗呢個動作咧，就攞去偷咗就做呢個變身動作。但係佢點解會將隻手一揈揈咗一邊，即係一揈就揈咗另一邊？嗰、那個動作就係由呢套游到一直線度嚟嘅。咁就做咗個 pose 咧，跟住佢就大嗌變身咁樣跳咁就變啦。哇！之後風魔全日本，覺得即係跟住嗰條腰帶以後真係人都想買，咁結果產品啦。咁佢就無意中屎忽撞棍啊！唔係啊，藤光雲炒車就唔會有二號出場，唔係二號冇車牌啊，又唔會有變身動作呢、這個玩到依家嘅一個特攝片特徵。 係啊，呢、這個變身動作呢樣嘢真係好重要啊！依家 變身動作同埋變身腰帶啊，個重點係咁當然變身腰帶一號嗰個都算係嘅，即係佢都講到明係一個動力來源嚟嘅。咁但係就冇後尾話即係。是嗰樣嘢攞嚟變身咁，即係咁明顯咯，即係變咗一個道具咁咯，係咯。咁以前會用道具變身，你應該係有吉田嘅開始啦，最初啦，係有舊嘢，咁攞舊嘢變身咯。咁但其實佢哋自己去到阿鄉又取消咗噶嘛，即係所以其實呢一個特攝片嘅迷思咧，同埋後屘有啲咩剩翻嚟咧，其實呢個發展係非常之有趣咁，大家可以去啊，去 d 下，即係又由以前一個好輕便嘅一個變身裝置啊，即係一支筆咁嘅嘢，或者副眼鏡。即係初初嗰啲都係簡單嘅戒指或者總之係一啲好細嘅嘢嘅，即係照計咧袋得埋落個袋先得㗎。如果唔係平時邊度揞出嚟咧咁？咁但係而家咧嗰啲變身道具越嚟越大嚿嘅，即係大嚿到咧又唔知點解次次用咧佢又唔知個屎忽後邊揞出嚟嘅喎，平時收埋喺邊嘅咧？係咪收埋個屎忽？收埋個屎忽入邊啊！而家我都話嚇，即係而家個班有個屎忽可以收埋好多嘢㗎嘛，係咯。咁次次用嘅唔知點樣喺個後面就揞出嚟就有㗎喇。嘩，而家嗰啲變身就大過個人嘅，有啲就真係唔知佢點收埋。咁越玩就越大，咁越玩越又嘈啊，滿把閉咁又唱歌又剩，即係而家慢慢就演變到係即係好唔有型嘅，對我哋啊初代嘅特攝迷嚟講，即係我超唔有型，即係真係一個好細路仔向好討好細路仔嘅玩具啊！即係其實你會唱歌係呢啲係乜嘢嘅嘢？係雪糕車啊嘛，你諗下。 系 喎，系咪？即系你听到音乐 啊，我要食雪糕咁，即系一种咁样嘅趣味嚟，一种 B B 仔啊，甚至去到一个地步，即系有冇搞错？即系你个超人搞咁多嘢，点会唱歌嘅？即系条腰带，即系你呢啲吓咁啊！但系而家慢慢演变到系咁啦，吓，即系由一个好神化嘅一样嘢，而慢慢变成咗一种好，我觉得系矮化，系。 是 一戴上面具已經變成了冇乜意義啊！即係同埋變咗身之後咧，以前咧個超人唔會係傻嘅，即係個人係傻都中期都好多，但係一變咗身都唔傻。而家咧最新嘅超人就變咗身都係傻嘅，咁你即係已經睇到你嗱，當然牙刷超人嗰啲都有嘅，以前都有過一啲即係含緊超人係即係搞輕鬆搞笑路線咁，但係 我哋講兩兄弟嗰個紅色藍色啊個。 牙刷超人，我新嗰个系咯系咯，牙刷就系以前油站嗰个啊嘛，即系 tunnel 做嗰时有份做嗰度。咁但系我始终觉得系，唉，好唔知啊，我麻麻地啊吓，我麻麻地，即系而家对佢哋对超人嘅理解已经系好唔同噶啦吓，即系而家同所谓对面具嘅理解咧系好唔同啊。咁同埋一慢慢面具，即系面具角色咧，初又系一定系有型啊，咁后屘又搞到搞变咗傻佬啊。即係變咗啲即係心理有問題啊！咁即係而家到底面具角色喺動漫或者特攝到底仲象徵啲乜咧？ 咁我覺得都冇乜象徵㗎啦，到到今日現即完全倒位咗㗎啦。其實我哋即我哋頭先講嗰堆呢，其實都係以往嘅事啦，即係今日大家對面具到底仲有咩理解嘅呢，就咁就留返俾大家再去探討啦，係咪咁？ 係啦， 嗯，就未完嘅，即係因為仲有動漫，仲有特攝，即係呢樣嘢仲會繼續延續，係啦。咁大家可以繼續去研究下到啲面具係咩意義啦，係咯，即係 cosplay 啊，其實又係乜嘢一回事啦，即係咪著起件衫就一定要係變成嗰個角色啊？咁定係只不過我 hea 玩係嘛？即係我求其戴個 Hello Kitty 係嘛頭箍，我咪 Hello Kitty 咯。咁呢啲就而家係好多 cosplay 玩 cosplay 人好反對㗎嘛，即係哇咁你都叫 cosplay 咁嚇？咁呢啲留待大家再去深究啊，到底咩係一個角色，咩係一個 role play， 咩係一個點樣咁，定係大家已經覺得其實都唔重要啦，都係課分嘅啫咁，定係都係一個商品啊，即係最可悲係都係一個商品嚟嘅啫。咁隨住而家嗰啲一比一嘅頭盔即係慢慢變成即係都係玩具都有啦，係咪？大家都見到係咪？咁以前就係面具就多啲，即係半面嗰啲就好多嘅。但係而家慢慢去出成個 full mask 啊嘛，即係成個粒落去嘅。咁而家都越嚟越多啦。咁其實 Bandai 咧係有出過 Power Ranger 嘅一比一頭盔嘅，不過就主要喺外國度販賣，因為佢用 Power Ranger 嘅嗰個嘅即係朵啊，係即係佢就模仿 Back Series 啊嗰啲咁樣咧就出嘅。咁其實係有個外國嘅反斗城係有賣嘅，咁啊都我未見過個實物係點樣嘅，係啦，即係我見個盒畫出嚟都幾頗核突嘅，咁但係我唔知道，但係佢有 Bandai 出嘅喎，咁我都好想見下到底唔知道個實物係點樣，我等我睇下有冇辦法揾嚟睇下。咁但係呢個就好奇怪咧，好似喺亞洲區就冇賣嘅，即係大家可能都未聽過，係咪 Power Ranger 啲頭盔即係一比一喎？是有出嘅咩？系啊，其實喺外國係有出，咁主要係出咗套電影啊，電影版嗰、那個啊，嗰、那個 Power Ranger 紅色，係啦，咁同埋就係電視版嗰個綠戰士啊， 哦， 係啦，主要係暫時呢兩個，咁同埋咧，佢都有出我唔記得邊隊嘅變身器啊，即係但係佢係真係出一比一喎，即係唔係玩具嚟嘅喎，即係佢好似似日本咧，咁啊會出一下啲蒙面超人腰帶，但係出到似道具咁嘅級數嗰啲咯。咁但係我呢啲一切呢我都未見過實物嘅，即係所以我都唔知其實出成點嘅，係啦係啦，就見我個盒嘅設計囉，係啦係啦，咁個盒嘅設計一定得㗎，係咪先？個盒嘅設計冇得係咪點會唔得啫，咁但係實物點冇人知。咁到底到今日啊玩呢啲到底仲象徵住啲乜嘢呢，咁我就不嬲好鍾意啲一比一頭盔呀嗰啲嘢嘅，咁我啲梗係買啲 cheap 嘢嘅啫，我唔係古天樂啊，即所以我咪成日話我係古天樂，我就唔會玩呢啲，我會買個道具翻嚟嘅，我就成日咁講啊，因為我冇錢啊嘛，亦都冇一個好嘅一個有地方，即係個倉啦，意思嚇，即你買呢啲先，第一樣嘢先有個倉啊嘛，你明唔明？ 係啊， 係咯，即你先有個地方去收藏，你先可以收藏啊嘛，唔係就算我唔好話買啊，人哋哇送俾我啊點啫，我都 keep， 我都冇資格去 keep 啊嘛，係啦，咁所以你話咧玩呢啲一比一嘢咧，即係尤其是頭盔呢啲咧，其實係好正嘅，以往你見到係啊京本正樹呢啲咁嘅，即係咁嘅狂迷啦，咁當然佢亦都同即係一眾特攝啲人好 friend， 咁佢就有好多呢真係拍過特攝片嘅頭盔，咁嗰時其實佢就出過一本書呢，就係佢將佢嗰啲頭盔呢即係展示返出嚟，咁真係有好多舊一號啊嗰啲㗎，鹹蛋超人嗰啲㗎，係真係特攝片用㗎喎，佢唔係講緊嗰個係個仿製品喎，係真係道具嚟㗎，咁佢係擁有嘅，係啊，咁所以呢啲就對我哋嚟講就係哇好即係好希望會有啲乜嘢啦，咁你就算哦我唔會有原裝嗰個啦，我會買一個 replica 都好啊，係咪？係囉，咁就似乎呢個真係唔係好係香港人嘅夢嚟嘅，因為擠唔到啊，好多人話，咁但我就覺得係到底擠唔到，其實佢哋冇興趣多啲呢，我覺得佢哋冇興趣多啲，即係買咗 figure 返嚟玩下唔好，即係有三個腳色喐擺 pose 咁，但係對我嚟講唔係嘅，係有個一比一嘅頭擺喺度呢，係我覺得係個意義大好多嘅，咁同埋到時即係嘢雖然冇咩玩擺喺度，不過你就可以慢慢研究下到底佢個設計嘅 detail 呀，一嗰啲就會做得好似㗎嘛，即就算佢 replica 佢都會似㗎嘛，你平時買個公仔呢睇，咁你就乍眼睇嗰個咪黑武士，乍眼睇咪嗰個咪蒙面超人囉，但其實嗰啲 detail 係冇㗎， 即你咪個概念係大概係咁噶嘛。其實如果你有個心理一比一咧，你就發現唔同廠出嘅雷克武士咁啊，其實係唔同嘅個樣。即係佢係有啲好些微嘅差別，即係佢當然佢大致上係咁嘅樣啦，係嘛？即係個概念係冇變嘅，但其實佢唔同人雕刻嘅時候咧，佢有啲好輕微嘅變化咧，你就會發覺原來喺套戲入邊佢唔係用一路用一套嗰個頭盔嘅，係啊，即係幾套戲入邊嘅頭盔不斷有變化，咁可能大家唔知嘅，係你睇沙窩，你知唔知其實套套戲個黑武士頭盔係唔同嘅，嚇，即係可能大家冇留意啊，係咪？即係其實鹹蛋超人就比較明顯啦，即係佢有三個面噶嘛 ，A、B、C 面噶嘛，呢個比較清晰啦。咁但其實蒙面超人又好，七星人好，其實都唔同嘅。即係其實佢一樣係有幾個唔同嘅，即係幾個出現過幾個唔同嘅樣嘅樣。咁但係大家唔好懷疑個分別係咪？係。 係咯。 咁但係當你去研究啲呢啲道具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咯，就係其實佢係有分別嘅嚇。係啦。係啊。咁呢啲就。係啊，可能你要再迷少少嘅人先會研究啦，係咯，或者你會研究戲服啊，或者你可能你真係會玩扮即係扮特攝超人啊，即係話你自己都會做呢啲衫啊，咁你咪可能你會研究咯，咦係，即係原來呢個面同呢個面係有分別嘅喎，咁原來嗰、那個影相嗰個超人影相嗰幅相嗰個啊，同佢平時特攝片拍嗰、那個，喂，同埋呢個後樂園嗰個樣都唔同嘅喎，咁大家有冇留意啊？即係頭先提過啦，係咪？即係講公非公影咪提過咯，後樂園嗰個樣同佢。即系摄影用嗰个样系唔一样噶嘛，系咯，系咯，咁呢啲可能大家睇啲旧啲特摄片就明显啲嘅，你睇卡邦啦，睇 Black 啦，咁你睇到明明佢一摆 pose 嗰阵，佢全个系皮噶嘛，你睇下 Black 系咪？但系点解佢一拖一跳咁？咦，点解变咗着丝袜嘅咁？系嘛？咁同埋个头盔都即其实系鸡咗嘅，你睇真啲啊！咁佢 close up 影 pose 嗰阵系靓好多噶吓。咁啊，卡邦仲加明顯啦，明明頭先變身嗰下閃閃令噶嘛，係咪？咁點解佢一變完身，即其實即係重播嗰個咧？其實意思變身係重播片段以外嘅特攝片段。咦？點解卡邦係灰色咁灰銀色嘅啫？邊有閃閃令咧？係咯。咁你而家去到而家新嘅特攝嗰啲衫，佢就終於做到佢淨平時打都可以係即係反曬光咁樣嚇。咁甚至乎佢連條腰嗰個軟嘅嗰橛咧，佢都可以做到係即係石子咁令嘅喎，係咯。咁啊，即係呢個隨住即係做衫技術嘅即係越嚟越先進啦。咁你就會睇到咧，今日嘅 action suit 咧，同嗰件即係攝影 suit 咧，就會越嚟越接近。但係接近啫喎，其實都係有差別嘅喎。咁你又睇唔睇得出咧？嗱，咁呢個就係要你再去研究得再深入啲嘅時候，你就會發覺㗎啦。係係，咁呢啲並唔係一般人即係睇過套劇嘅人會即係會留意到嘅。咁而家個程度就係睇過套劇已經係專家啦嘛，係咪？睇過套戲就係專家㗎啦嘛，係咪？睇過一次嚇，咁佢就係專家㗎啦嘛。咁係，因為好多人係連睇過一次都未完整睇過啊，係啦。咁你仲點會研究到去即係呢個程度啊？即係對即係道具或者面具呢樣嘢咁啊？咁大家可以好好研究下，到底個面具戴咗塊面嘅時候咧，係佢邊個位嚟睇嘢嘅咧？佢邊個位透氣嘅咧？咁大家又知唔知啊？咁大家可以慢慢研究下。即係蒙面超人啊，你有冇發覺其實你睇一號咁啊？其實一號喺邊度睇嘢嘅咧？咁大家係咪真係以為佢喺嗰兩個覆眼嗰度睇嘢嘅咧？你大家有冇留意咧？其實你有冇留意嚇？咁梗係唔係啦？就係、是、一號嘅話啦，我計一號。其實佢個眼下邊啊，你會見到係兩撇，好似二撇雞咁嘅黑色嘢嘅。其实嗰撇二撇鸡就系佢睇嘢嘅地方，其实系个超嚟嘅，系你睇真啲，其实嗰个系个系透明嘅，吓。咁如果你睇下蒙面超人一出嚟咧，即一号啊主题曲啊，一出嚟嗰下咧，佢咪好大个鸡乸咁啊，就将 Commander 咁然后咪影到好埋嘅。其实你隐约见到嗰个里边系个人眼喺度嘅，你留意一下吓。我相信嗰个人眼真系滕光宏嚟，因为佢嗰时拍嗰啲系佢自己演翻嘅，吓。咁你鹹蛋超人就仲神奇啦，到底鹹蛋超人邊度睇嘢嘅咧？咁原來每一個鹹蛋超人咧，個睇嘢位係唔一樣嘅。咁吉田就明顯啲啦，佢有兩個好似豆雞眼咁樣，兩個窿咁，係咯。咁但係新嗰啲鹹蛋超人係冇嘅喎，到底佢喺邊度睇嘢嘅咧？咁大家就留待大家做功課啊，去研究研究。咁其實可以俾個 tips 你，其實要睇嘢咧，只要有一條好幼嘅罅就得㗎啦。你留意一下，你 close up 睇下佢啲面具，佢其實每一個咧喺個眼嘅邊咧都係唔同嘅位係留咗啲罅咧，係俾佢睇嘢。係。咁大家睇清楚啊，咁當然咧有啲中途嗰啲特攝片 cheap 啲就係、是、你見到塊面好多窿窿㗎。 嗯。 即係筲箕咁嗰啲咧，好似好似，好似個嚴津咁。咁嗰啲就明顯啲啦，嚇，嗰啲就明顯啲啦，嚇。咁佢咪喺前面篤啲窿咯，係咯，係咯。咁嗰啲就明顯。咁但係一身嗰啲咧係掩飾得好好嘅。你真係唔知嗰個人喺邊度睇嘢，同埋你淨唔知佢點透到氣嘅。咁但係咧，其實佢哋有做曬呢位嘅。咁嗱，咁大家咁睇嘅時候，係咪又多咗一重嘅？即係有趣嘅地方咧，係咯，即係大家睇特攝片係咪淨係見到個拉鏈人功夫佬喺度打功夫一件咁簡單嘅事？你有冇諗過嗰個人其實係需要唞氣嘅？ 係啊， 係嗰個人唔通唔使唞氣嘅？咁你有冇諗過呢啲一切嘅嘢咧？咁啊，係啦，係啦，咁其實好有趣嘅，大家可以即係喺面具呢樣嘢咧，可以引申好多，去到道具嘅製作啊，去到即係背後代表嘅意義啊，咁嘅嚇，好嘛？咁我哋都仲係講呢係啲 chapter 嚟嘅啫，我哋都仲未講戲肉嘅，係講住先，遲啲再逐一同大家再講，好唔好？ 好， 好啊。有冇補充嘅 Peter 或者新年有冇補充？ 冇啦。 好， 冇啦， 好啦，唔該曬 Peter。